生活究竟是什么？首先就想到衣食住行，或者很多人特别是家里的老人家都会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用现代的观点看，当然是不同了，加上这些就是很小儿科了，没人再为酱醋茶这些担心的了，就反为今天所关心就是怎样样去买楼，或者怎样去买汽车，或者怎样样呢去旅行去度假，怎样有家庭日，或者怎样样维持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夫妇情人朋友之间的感情。人怎样才觉得不够，或者说才不会烦闷，生活很枯燥很闷又很孤独，精神很飘零，怎样呢才充实一点，有多一点感情的滋润。可见以前的人似乎就生活的层次就比较着重生存，开门七件事都是从生存有关，生存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对现代人特别香港人，生存的压力就减轻，大约只要你肯工作都很少说找不到一份养活你的职业的，养活自己大约不成问题。虽然工作是不是你满意，是不是你想做，就是另一回事。所以生存大约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人除了生存之外，还有就是工作得如不如意，特别是感情的生活是最难解决最难安排，友情啦、爱情啦，再深一点就是对天下所有人的关心啦，对普天下的人的关怀，乃至对历史文化的关怀，这个层次就更加高啦。咁呢个关怀是很难解决的。咁除了情感无处放或者难以安顿之外，现代人亦可以讲系生命冇咩方向，生活好似日日都系咁样过，就变成一啲规范，一啲形式嘅秩序，甚至乎我哋出街，比如坐车要排队，买嘢俾钱都要排队，比如喺超级市场，又或者我哋入公司起码嘅礼节，同人打招呼啦，叫早晨啦，有好多形式嘅规定。这些形式的规定要你满足晒。那你如果是觉得是发掘到意义的话，就都叫做是好啦。但是如果发掘不到的话呢，人无论在哪个圈子在哪个环节都会觉得呢是很烦闷，或者很无奈，或者觉得呢是很不舒服，或者觉得被逼，有被逼的感觉。工作中有被逼，连娱乐有时都有一些被逼的感觉。比如被逼去度假，因为若果你不度假几日假期回来，人家问你去了哪里，你觉得好瘀，因为人人都去玩，自己没得去，这个就是一种压力，就是群体之中，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在人际里面都有些压力。所以很少人觉得生活是愉快的，很少人觉得生活是令人开心，就是这种生活的压力和生存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它是矫缠着的，所以整整下就会很麻木麻痹，人会麻木起上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就要等生活有多少新意，那如何可能呢？我今天说的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文化的修养，通过比如我们现在所说的禅学的修养，通过一些禅的锻炼，人会脱胎换骨，人会呢得到新的启示。生活当然没什么不同，都是你，都是那种工作，都是那种风俗，亦都是那种规矩，但是可能就不同。等于小蚊仔遵守规矩入学堂一样，朝朝要准时要交功课，上课要守规则，不准讲话或者不准乱咁奔跑。那么有课堂的规则，有学校的规则，等于公司有很多守则一样。學生或者細蚊仔其實總是覺得呢就是一種束縛感，總想 犯下條規則嘅。小學生係時時都有呢種衝動、呢種慾望要犯下規嘅。我哋每個人都年輕過。如果你話學校咁，比如我哋去露營嘅時候，最簡單係去宿營、去 camp。咁啊，學校話明咧，唔准偷出嗰個 camp 嘅門口，或者唔准咧去隔離嗰條鄉村度買嘢食，又唔准點樣，咁啊瞓到半夜都要爬出去。咁啊，覺得咧係一種英雄啊！琴晚去完啦，翻嚟冇人知爬過牆頭。咁啊，覺得呢種探險、呢種冒險先夠刺激。如果唔係嘅話，嗰個 camp 就好繁悶，安排曬咁照玩咁啊，其實好繁悶。咁啊，其實咧就想攞翻多少嘅自己嗰種嘅嗰種嘅自由。人就是最怕被束縛，人就需要那種自由，所以總是要犯下那條規矩。大的就不敢犯，小的個個都想犯下的。即是先生不望著他的時候，他肯定是要動下的。人就是有時就是真的那麼奇怪。但是、這些這樣的規則究竟我們到多大，然後才發覺我們是應該守的，還有自動自覺去遵守，同埋覺得遵守係有種快樂，就真係好難，非常之難。生活最先就可能由規矩開始嘅，你未識得發掘生活嘅意義，或者就由規矩開始。等於由學校裏邊讀書，未知道讀書嘅意義，就先由遵守規則開始。所以老師受訓嘅時候就講管同教，就先管後教，一定先管好秩序，先至有得教。而家就係話人到幾時啊，人先發覺。無論有秩序沒有秩序，其實都暗示一種規矩，暗示一種人的生活的基礎的。生活要有些有些東西要站得穩，到何時才明白，到何時才明白原來父母對他那個的教導是需要的，衣服鞋襪的準備是需要的，叫人早晨是需要的，笑容是需要的，開心是需要的，叫人的時候 要快快樂樂地叫，要有一種開心，要有一種、大過之後要知道原來咁先叫一種真誠。到幾時先明白需要？好多人可能一生都唔明白。所以生活就係始終都係逼人，始終都係束縛人，始終都係俾人感覺就係一種就好繁悶，唔中意生活。因此我哋話要改變我哋呢種對生活嘅感受，就要俾啲新意佢，要刷新呢種生活。咁就要通過我哋文化嘅修養。特別是一些精神智慧的鍛鍊，精神的鍛鍊，智慧的鍛鍊。現在我們講的禪呢，就是這種禪。這個字眼很神秘、這個字眼很多人覺得高深莫測，但是禪這個字呢，你在個字音裡面聽不到它任何的訊息，在象形那裡它亦沒有任何的暗示，因為這個字本身第一就是翻譯，由梵文或者當時不是梵文，是西域的語言，西域的語言譯過來的。梵文是 Dhyana， D-H-Y-A-N-A， Dhyana， 但是當時翻譯不一定是根據梵文，可能根據西域的語言，譬如巴利文是 Dhyana， J-H-A-N-A， 翻譯的語言原來究竟是從西域做它的根據，抑或以梵文為根據，現在都不重要，只是說這個字眼本身是譯過來，譯過來這個是第一，我哋冇辦法從個字音嗰度得到佢嘅意思，得到佢嘅含義。第二咧，佢呢個字本身咧係印度文化嘅特點嚟。之所以譯音就係因為冇辦法譯，就是、中國原來冇一套咁嘅嘢，只係接近有。如果話禪係一種呼吸法，好似練氣功咁，咁啊中國有所謂吐納術，或者叫導引術啊，呢、這個就是中國道家道教本來有吐納呼吸法，導引啊，莊子有講。咁你可以譯佢做導引術，或者譯佢做吐納術，但佢又唔係一套純粹只係講呼吸嘅嘢。中國嘅吐納術啊，或者導引術咧，目的係健身、延年益壽、養生。但係印度嘅禪就唔係淨係養生，唔係淨係保健，所以冇辦法有對當嘅字眼譯到出嚟。咁就顯示咗印度文化嘅特色嚟嘅。印度文化嘅興趣咧，就追求生命嘅超升。promotion， 而呢種超升咧就係一種解脱，一種 spiritual freedom， 解脱啊！由我哋現實嘅生命，佢認為現實嘅生命係一種報嚟，係一種束縛嚟，係一種業報，係一種苦嘅結果，所以要解脱，要脱出嚟，即係話要free from suffering， 從呢個痛苦嘅世界裏邊出嚟。 但是如何可能这种解脱，如何可能人生的归宿不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又不是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又不是在我们的政治的秩序，也不是在对外面世界的探求。他们没什么兴趣对外面世界的探求，那些知识他认为不是那么重要，最重要是人怎样才能得到那种精神的自由。这个就是印度文化的特点。现在就是这种这样的印度文化的特点靠什么东西来支持，靠什么东西来证明它是可以到达的，可以得到的，那就是靠就是坐禅，就是所谓 meditation。 meditation 亦可以译做冥想，就是 Dhyana， 梵文 Dhyana 那个字译做 meditation， 中国译做禅那，就是 Dhyana 译做禅那，整整下一个那字没了、中国人一般都比较懒，动上下就不要一句，拿一句就够，叫做禅，什么叫禅？日本人将它译做 Zen， 意思 E-N Zen， 所以全世界都流行，就是因为日本的禅學第一它保存得比较纯粹，它的 tradition 强维持下来，它的训练维持到。中国呢就是有清以后呢已经一路走下坡，佛教的衰落一路走下坡，所以维持不到。第二亦都是因为近代日本出了几个禅學大师，即是铃木大拙、九重真一、这些人就跟西方的宗教家哲學家对话彼此，同埋寫咗呢啲英文書，特別係 Suzuki 寫咗好多英文書，咁就將 Zen 咧就普及世界，介紹俾世界。介紹得啱唔啱、準唔準確係另一問題，即係介紹得恰唔恰當係另一問題。但係而家西方人所接收到關於禪嘅信息咧，就是、通過日本嚟嘅，就唔係通過中國，因為中國近代嘅禪學大師係、幾乎係冇啊，真正屬於禪宗嘅寺院都冇曬嗰啲訓練，即使係寫明乜乜禪寺、乜乜禪院。冇曬呢啲訓練，而家就係講呢個禪呢樣嘢咧啊！原來喺印度裏邊，佢其實就係一個使佢嗰個人生嘅目標或者目的得以實現嘅一個通路、嘅一個方法、嘅一個鍛鍊、嘅一種實踐。人生得到解脱，解脱係目的，係我哋嘅 aim， 係我哋嘅 purpose， 係我哋嗰個 ultimate goal。但係我哋點樣去得到呢？就要 full meditation， 就係通過呢、這個。通過這個禪的鍛鍊，那這個鍛鍊我們說英文譯叫做冥想 meditation， 但實際上它不是那種祈禱，或者那種坐在那裡胡思亂想，或者在那裡沉浸在某一種的想像之中，不是那種，而是什麼？而是一種很有鍛鍊的、很有秩序的、很有層次的、很嚴格的安排的，就是一個 step by step 的安排，有曬內容，有曬訓練的步驟，是一個很有效的鍛鍊方法嚟。咁啊，同一般泛的 meditation 係唔同。咁佢就靠呢種禪啊，禪嘅鍛鍊，就逐步。而家最重要就係呢樣。通過呢個禪嘅鍛鍊咧，佢印度嘅文化認為就可以將人嘅生命加以轉化 ，transform 我哋嘅生命，或者提升 promote 我哋嘅生命。生命本身一出生係有佢嘅質素。而家我哋成日聽人講大陸，比如批評大陸嘅人嘅質素下降啊，人嘅質素唔得啊，咁或者素質唔得啊，咁呢個就係質素嘅問題。質素咧喺中國嘅哲學裏邊嘅語言叫做材質，即係啲料啊，即係你係咩料？講香港人就係你係咩料啊，即係睇佢係塊咩料。呢個料啊冇得講嘅，真係一出生就有先天嘅局限，每人都有佢嗰個成長嘅經驗，所以西方的心理學很注意一樣，就注意他的成長的經驗所給他的局限性，所給他的影響，童年的生活、父母的教導、朋友特別是感情的方面的衝擊，往往就形成他一生的傷痕。現在很強調這種傷痕，就是人人那種就是覺得自己呢由小到大不知幾十成日有受傷的經驗。那心理學家呢，如果 你一有問題，當然是你很多傷痕，想辦法呢就催眠你呢，叫講返你細個嗰啲成長經驗，講下你媽媽點、爸爸點、細個嗰啲經歷點咁。咁即係假定咗人喺成長過程中呢外面即係突然間有部電腦一樣，好多嘢輸入咗好多嘢。咁輸入呢啲嘢呢，儲存喺個資料庫喺個生命入面。結果呢，有啲嘢雖然唔用，佢都係擺著已經入咗去。就結果就影響返你以後嘅行為，影響你以後嘅生命。影響你以後的思維，你諗嘢的方式都被他影響，結果你就很局限。原來所謂業報、所謂局限咧，唔使隔幾世講。如果照心學講啊， 固然一方面可以讲这个所谓集体无意识，就是一直无数世的遗传，心理的本能，弗洛伊德所讲这个是 无数世的遗传，一方面讲遗传，但更重要的根本不用讲那么多世，就是你今生的成长经验对你已经分分钟起着局限的作用。人就被他的历史，被他的过去所界定，人就被他的过去所界定，那就形成一个呢好像一个监狱一样围困着他，围困着你。那么这种包括你的成长经验，包括你的学识，你读的书都有关系，你所受的专业训练有关，乃至你本身的思维方式，你的资质，你的智慧，全部对你起着局限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觉人生有时真的很无奈，没办法，无能为力的，很多东西是现在就是人的无奈，那么多束缚，那么多无奈，你就发觉很难突破，很难成长，很难突破他过去的经验，很难突破他的思考方式，很难突破他自己的自我的局限，很难，非常之难。固然我们可以读书听道理，但是原来读书和道理呢只是概念 concept， 是知识 knowledge， 它是代表道理，但是道理面对你的自我的时候，面对你的性格，面对你的心理状态，面对你的局限，有时毫无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个个都说道理我知道，我明白，不过做不到而已，因为它纯粹是一个观念的传递，何况他传递的观念自己都不求甚解，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很多人讲佛学或讲这些禅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东西，很多人只是拿着本书来读出来的，只是在章句那里解，注释那里解，说那个原音是什么，读什么音，意思是什么，即是当是一本字典那样教你而已，他查好了字典，查好了佛学大词典，教你而已，没有用的，一点都没有生命的，里面他不消化的，他也都不信，信不信得其次，最重要是他不消化，所以他讲的自己讲的什么东西不一定知道。所以很多人听法师、大鼎鼎有名的一样有这个毛病，听佛经听十年二十年，但是不知道听到什么东西，你叫他讲多少他讲不到出来的，十年二十年他不知道自己听了什么东西，他只知道觉得日日去就很有福的了，他只是求福报，因为他不是要明白人生的局限、有时真的令人是无能为力的。其实不单止这样、如果你说真的要改变世界，就佛陀都无能为力，耶稣都无能为力，孔子都无能为力，圣人、都有时无能为力，所以人生的局限是真的无处不在，人所能够尽的力量是很小，所以人在这里很容易就灰心，面对生活，面对艰难，面对困境，很容易灰心。尤其是你一个人在现代里，一个人面对整个社会，面对整个世界，没有人支持你，没有朋友、没有家人，甚至没有，有朋友等于无，有家人等于无，很多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是孤孤独独。一现代人的特点我刚刚说了，就是因为 是很孤独的，即是孤独怎么形成是另一个问题，这个是一个 fact， 是一个现实的处境，就是现代人很孤独，有朋友等于无，有家人等于无，每个人都自己去面对整个世界，面对整个困难，那你个人的力量怎能够解决？所以每人都觉得生活有很重的负担，负担很重，所以很容易就是灰心，很容易就是悲观，很容易就是失望，很容易就是觉得虚无。这种虚无感，现代人最大的就是虚无感，现代人最强烈的，最没得挽救的，照我看就是虚无感，面对生活有一种虚无感。如果再讲大一点，就不单止生活了、就是生命的方向都虚无，不知道去哪里。现代人的特点就是入面没有东西，现代人的特点来的，这个是技艺很多，学很多技艺，很多那些 technique 学很多，但这是出面的东西，入面没有东西，现代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这个。那就学禅、学佛学和学中国的儒家在这点相通，就是生命内部的充实，这种内部的充实就令他的质素提高，令他的智慧可以成长，可以增长，可以增加增长。通过这种这样的锻炼，增加你的智慧，提高你的质素，孔子所谓君子上达，你就可以有超升，生命就可以有更高的境界。学禅呢，我们说其实就是想给你突破，学禅就是给你这种突破，再讲伟大一点，作用再大一点，就是使你得开悟 enlightenment。 佛陀的 Buddha、 就是梵文啦。Buddha 其實原來意思就是解覺者咧，中文有翻譯咯。咁覺者其實就是一個覺悟咗嘅人，覺悟嘅意思就是智慧。以前是迷懵狀態、愚昧狀態，咁而家咧就清醒，而家就明白啦，而家就有智慧，所以佢智慧人咁解啫嘛。佛陀咗個智慧的人，結束佢嗰種迷懵嘅狀態。咁而家就問啊，呢種清醒、呢種智慧、呢種通透，最高嘅智慧就是通透，就唔係淨係識一啲嘢。所以我哋話點解同知識唔同？智慧同知識唔同。知識嘅梗係對某個具體嘅現象。譬如對 X 的解釋 ，X 是點嘅 ？X 為什麼會變 Y 啊？咁你可以解釋啊，譬如一個化學反應方程式，咁你通過呢個化學反應啊，然後產生出，譬如放出氫原子或者放出氧原子，咁你可以喺呢個化學反應方程式裏邊睇到佢嗰個因果嘅秩序，你解釋到呢種現象嘅變化，呢個就是知識，就是對 X 嘅知識，對某一個物件、對某一種現象嘅知識。咁啲知識一定要不斷累積，累積嘅越嚟多，越嚟多先證咧，先證咧對同類嘅事物或者對同一個 feel 咧有比較整體啲嘅瞭解。最大嘅整體嘅瞭解都唔係靠啊呢啲散立嘅現象嚟，都係要靠你嗰種通貫嘅能力。呢種通貫嘅能力，呢個通字先正係智慧。所以通係好緊要，通者將不同嘅知識貫通，將不同嘅現象貫通，將不同嘅層次打通。將不同的生命亦打通，這個通才是智慧。咁你知通咧，原來先正唔會睇一邊，原來先正唔會執，原來先正唔會咧永遠咧都停喺某一個層次，你就可以超升，可以突破。所以禪就係發揮呢種作用啦，就令你突破，令你超升，令你成長，令你得智慧，令你得解脱，令你開悟，最後就啊佛教講就所謂成佛。所以禅在印度的文化，在佛教的文化里面，他扮演的角色就是通路，就是途径，就是方法，就是实践，是一个方法，不过是实践的方法，而不是口讲的方法。所以佛教讲戒定慧为之三学，首先你信佛教的第一个阶段呢，就遵守他的规范，遵守他对你的要求，这些是一些形式的要求，就叫做戒律，一条条的规矩。居士守五戒，出家人守250条戒，出家人之中的尼姑就守370几条戒，不同的身份接受不同的戒律的要求，出家人和在家人就有轻重之分，繁简之分。戒律的意义呢，就是令到你不要做太多，或者令到你不好，甚至不要做恶行。止恶的简单来说就是止恶，止恶就是说使你生命起码都不会再向下跌，你沒有 promotion 啫，但起碼不要跌，不要有 demotion 先，起碼不會向下沉落去。但是向上咧就唔得，向上戒律冇呢個意義，向上只係令到，因為戒律即係叫你唔好做曳事啫嘛，唔可以咁，唔可以咁，唔可以咁，冚唪唥都話唔可以啫嘛。佢冇話你應該咁，應該咁，應該咁。如果一到應該咁咧，就積極嘅戒律啦，嗰、那個叫做大乘佛教先有，大乘佛教先有所謂菩薩戒，就涉善法戒、涉律儀戒、饒益有情戒。到到饒益有情戒出嚟，涉善法戒出嚟，先正有原则性嘅积极精神。初期咧仲未到呢步，咪戒律啊，就是、消极的止恶，保证你嘅生命嘅干净。但系咧啊，咁系我哋话系对生命嘅超升系唔够，真正要脱胎换骨，真正要提高佢嘅质素，要佢能够辟夫，咁就要禅定，所以就讲禅学。就做 meditation 就首先就要就是一种控制，控制什么？控制你的 senses， 控制你的感性的活动，控制你眼耳鼻舌身的活动，令到它不要散乱，不要向外追逐。因为人的眼耳鼻舌身都是向外活动，眼睛看外面，耳朵听外面的声音，鼻朵闻外面的香臭，我们吃东西吃外面的东西，所以眼耳鼻舌身的活动都是向外攞嘢嘅，向外攞嘢就会越攞越远，越攞越多嘅。人系咁样，自从识食嘢之后，就越食越精啊，就越食咧就越追求嗰个味道咧越好啊，然后咧就要研究下边个能够做到好嘅菜，就千方百计去试下咁，一个无穷嘅吸引嚟嘅。所以你为食，一个人为食啊，都可以食晒啲钱，因为佢系一个无穷嘅吸引嚟。你喺呢个地方食完之后，又会坐飞机去第二度食嘅。因为厨师不会来，只有你去走他， 你想吃法國菜，那地道的法國菜當然要巴黎吃的。所以是但一樣迷下去追下去呢，都會呢將你的生命的時間生命的光陰消耗在那裡。比如我們現在就算追求那些，比如聽音樂或者去買原音的器械，那你日本吹那些很精，一年出新的款很多，那你扔舊那套就買新的，買新的又扔了 再買，不斷去更換你的音響設備都不得了。追求那種聲音的 美妙的音樂都會令到你是一個無窮的追求。所以每一樣東西向外活動都會將生命引向外面，這個就是老子都這樣說，道家的哲學已經這樣說，佛教一樣，印度文化一樣。所以禪第一件事就是修攝，修第一個就是說修字，修攝攝心，將心拿回來收回來，將精神收回來，首先修控制你的感官先。所以做 Yoga 的人首先要學的就是制感，就是將你的這些senses 的活動將它控制住，就 control your senses。 但只是控制我們的 感官的活動是不夠的，因為最重要的還是還有心，心猿意馬，心才難控制嘛。所以由控制我們的感性活動只是開始，進一步就控制我們的心靈。控制就是一個意思， control 是一個意思，另一個意思呢就不是控制，另一個意思就是調整調順，就是調心的所謂。控制就強硬控制住佢，有一種強制的成分。調心呢就要佢明白嗰個理，明白嗰個因果關係，明白嗰個原生法，明白外界嗰個事物嘅排列，明白嗰個秩序，要了解嗰個 order。咁你了解嗰個理個 principle 嘅 order， 咁你嗰個精神嘅活動呢嘅調節調順呢先至有根據。咁所以喺呢個地方就要學思考，所以佛教授一套思考方法教你怎樣 how to think， 即是你怎樣想嘢，應該怎樣處理，怎樣去處理你的 mind， 怎樣去處理你的 thinking， the way of thinking 的問題，要處理你那個心靈的活動。那你在這裡加以處理，那你才不會想錯嘢。講語言哲學啦，講分析哲學啦，都是教你思考，但跟佛教那種教是不同，佛教的領域更闊。因為西方所講的分析哲學只是純粹只是講語義分析和邏輯分析，只是講這兩樣不夠的。因為我們對我們的心靈的活動不單止只是在邏輯的層次，在語言的意義的層次裡面來到進行分析，不單止這兩個層次，即是干擾我們的思考不單止是這兩個，最重要都是人自身的一些心理的障礙，人自身的一些的要求，心理的要求，這些是由小到大所形成的心理要求。這些心理要求是分分鐘影響著你的選擇，你的決定，這些跟邏輯沒有關係的，跟對語言的了解是沒有關係的，但它是影響你的決定。所以佛教就教你怎樣思考，教你這個很重要，所以這樣才會得到智慧。禪學的訓練，禪定的訓練，其實很重要的呢就是思維的訓練。這種思維的訓練，因為他注意到原來影響我們思維的是一些不是一些邏輯性的東西，不是，即是不是說我們不懂得順邏輯規則，不懂得順著數學的安排，不是這種的，是影響我們那個思考的，其實是我們的煩惱，是我們的貪心，是我們的貪嗔痴，是我們的內心的很多的慾望，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局限。例如其中之一，我剛剛說有些人真的天生是有些說話聽的聽不入，你可以說他蠢蠢地的，那有什麼辦法可以令到一個蠢人變聰明人？當然學思考方法都是一個，在西方來說都是一個辦法，但你真正能夠將他的無明愚昧來到轉化提高，就需要一方面教他分析方法。例如佛教的在禪定中有一種是專於蠢人 的禪定，專於即是如果你蠢就修這種禪定，就是因緣觀嘛，就教你因果分析。因為有些人始終不明白為什麼經常問發生這樣的事，為什麼我會這樣，經常問我為什麼會這樣，我為什麼遇見衰人，我為什麼會失敗，我為什麼又會經常問為什麼那你問為什麼沒用，你懂分析的嘛，難道我們的答案因為你蠢咯，因為為什麼很簡單，因為你蠢咯，事實就得一個答案，但是這樣幫他不到嘛，這個答案罵了他之後幫他不到嘛。如果你幫到他就又不可以這樣只是說他一句蠢，你就告訴他， 有因有果的，咁你将呢个因果关系嘅铺排俾佢睇。咁有啲人好自私嘅，佢唔系蠢嘅问题，佢系好自私嘅问题，有啲十分自私。咁呢个佢一啲都唔蠢啊，佢即系呢啲系聪明人嚟，讲分析能力都好强，但佢个人咧就系自私，所以佢考虑乜嘢嘢，佢都从呢个角度出发。你冇得医噶，即系话你学语言分析、学逻辑分析，帮唔到自私呢样嘢噶。佢谂嘢就系咁自私噶啦。譬如有一个好精于打算门做生意嘅人，吓一听佢已经知道点样赚你钱嘅。你就想攞翻佢毫子咧，就一毛不拔，好叻嘅一啲人系。你想攞叫佢捐翻多少就好难，佢赚你嘅就好开心，但攞翻啲都唔得。好多呢啲人啊，数口好精啊嘛，所谓。咁你点样改变佢思维啫？好难嘅，即系极自私嘅人，你点样改变佢啫？呢个完全唔系销售方法问题，系思维方式嘅问题。佛教喺度讲就系叫佢啊，喺呢个地方里边就修嗰、那个一就系戒痴别观，就系话俾佢听佢嗰个自我，因为自私就因为嗰个我嘅观念好重。我自私嘅人就追求自我嘅利益啊，咁啊，因为佢追求自我利益，就因为佢深信就系个我，就佢净系睇见自己啊，佢睇唔见人。佢就讲个我，样样都我啊，我蚀底啊，我点啊，我着数。咁你要教佢乜嘢叫做我啊？要釜底抽薪啊！一日讲个我，我是谁啊？究竟系我系边个啊？你猛咁执啲嘢落俾自己食，咁、那、嗰个咁啊能够食嘢嗰个就系真嘅你嚟啊？嗰、那个系真我啊？唔通真我喺度食嘢啊？唔通嗰160磅嘅肥佬喺度食嘢就系你啊？如果系咁讲，你瘦咗几磅冇心痛，再瘦多几磅，系咪个我咪冇咗？个我系咁简单啫咩？净系猛啲嘢落去食佢就得噶啦咩？咁同养狗有乜分别啫？养到肥尸大只，食好嘢咁有乜有何分别啫？所以就要教他思考我是谁，等他不要停留在这个自我粗浅的自我层次，这个或者戒痴别观，就是将自我来到分析。又或者呢修慈悲观，有些人贪心，他自我之所以这样一毛不拔，因为贪心。对付贪念呢，有时修不净观，有时呢就要修慈悲观，就是对人要慈悲一点，不要那么恶死，太惡死對人，一下喐下鬧人，喐下憎恨人，啊，嗰條界線都分得好清嘅。咁啊，要收下呢種慈悲觀，人哋同你都係一個生命，大家都係一個生命嚟嘅。咁呢種就顯示呢種禪定嘅活動咧，就唔單止淨係一種運動，即係禪定。有啲人認為禪定係一種運動嘅打坐，就係一種咧表面好靜，實際上就係一種心理嘅活動。因為 yoga 啊嘛，禪定其實即係瑜伽。瑜伽的第一层次就是健身瑜伽，就是 physical yoga，做蛙式啊，做鳄鱼式啊，做倒钉啊，或者做呢个咩式啊，咁之类好多式子做啊嘛。咁呢种咁嘅健身嘅瑜伽咧系第一步。高级嘅瑜伽咧就系 spiritual yoga， 就唔系 physical yoga。高级瑜伽一样系就系 meditation。当你经过呢啲咁嘅锻炼嘅时候，嗰、那个生命咧就喺度嗰个思维方式改变啦，嗰个人嘅思考唔同咗。那個關懷不同了，所以就會脫胎換骨。亦即是話禪定不單止只是一種坐在那裡的活動，一打坐好像靜在動都不動，其實它是它精神在動，精神在活動，這種叫做 meditation， 或者叫做觀，所以止觀止觀，止就是精神的集中，觀就是觀就是觀察觀照，觀察最先用意識一樣思考，根據它的道理來思維。到高級啲到觀照啦，唔係觀察啦，觀照。當你觀照嗰個層次咧，就嗰個主體咧就唔係用意識，就用高級嘅智慧，嗰種叫做波野智，就心經所講嗰個境界。觀智就菩薩行心波野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蕴皆空。啊，嗰種係觀照，因為觀察就仲係一種分別性嘅、分析性嘅、分別性嘅、概念性嘅，但係觀照咧就冇概念，冇分別嘅，只係一種如實。世界係咁樣，對象係咁樣，生命係咁樣，就同佢貫通。咁呢種被理解成為高級嘅智慧，就叫做波野智。由意識嘅狀態去到波野智，就係一種轉換。即係生命喺呢度嘅時候咧，進行一種主體嘅轉換，就係由意識嘅活動、理性嘅活動 transform 或者係 promote 成為一種波野智嘅活動。咁變咗我哋睇世界咧，以前就用概念啊，用意識啊，用分別心啊咁。咁啊，而家唔係啦。到嗰個成熟嘅狀態嘅時候，我哋用波野嘅眼睛嚟睇世界，而唔係用分別心靈嚟到睇世界。用波野嘅智慧嚟睇世界，整個世界都係平等，整個世界 都是讲浅啲，都是爱与慈悲，因为大家都一体，咁啊生命嘅境界唔同咗，生命嘅境界唔同咗，呢、這个就称为脱胎换骨，呢、這个就称之为啊生命嘅上达，或者就系人生智慧嘅成就。但系喺咁嘅情形下边，并不表示嗰个生活嘅内容改变，并不表示。当我哋经过一个咁样嘅锻炼之后，经过咁嘅训练、咁嘅实践之后，由意识理性嘅思维变为一个智慧嘅活动。我哋简单讲，又可以讲系一个心灵嘅心灵就唔同咗啦，个心灵唔同咗啦。以前用意识就是、意识嘅就一个 empirical mind 就经验嘅心灵，佢睇嘅世界就睇呢个现象嘅世界，睇变化嘅世界，睇概念嘅世界。我哋称佢做经验嘅经验界嘅心灵，或者分别嘅心灵啊。照佛教讲就分别心，但你能够起呢个波野智嘅时候，嗰、那个就无分别心，嗰、那个就系智慧嘅心灵，而不是意识嘅理性嘅心灵。咁可以讲嘅心灵都唔同咗，所以话脱胎换骨，初步咁嘅意思。咁因此我哋用另一啲说话嚟，用好现代咁去描写佛教、描写学禅，亦可以咁嘅理解法。其实学佛学冇乜嘢嘢系啊咁惊奇，唯一能够使到你嘅就是、其实就是四个字，就脱、是、胎换骨。你仍然系你，唔通你学咗佛开咗悟之后，立即加咗二十磅咩？又或者即刻高咗咩？又或者即刻升职咩？或者即刻咧立即咧生意多咗多咗好多，发咗达咩？如果咁样理解学佛嘅话，就真系奇怪啦，啊，就唔可能系咁。所以你仍然系原来嘅你，只不过就生命境界唔同，品味唔同，眼光唔同，只不过系咁。你对人生嘅了解唔同晒，个譬如就好似你细个嘅时候了解人、了解生活，完全蒙查查唔知嘅，甚至乎你二三十岁嘅时候可能都唔系好了解对于人生。但到你四五十岁嘅时候，你发觉唔同啊，真系，真系。姜是老的辣了那陣，咁你一睇啊，真係唔同，那個味道唔同。同一套電影，細個睇同而家睇唔同，即使睇同一套電影都係，嗰時接收唔到別人哋嘅信息，唔知道別人哋講乜嘅。到你成熟之後、成長之後、智慧提高咗之後，你再睇就唔同，你就睇到別人哋俾你嘅信息，你初初唔知嘅，呢、這個就係成熟。咁有咩唔同？一都係嗰個電影，所以都係呢朵花，都係呢個世界，都係呢個人。都是你，所以如果就現象講，客觀的存在上面講，冇唔同，唔同的就是你的質素提高了，人生的境界轉換了。我哋講禪同生活就是呢個意思。禪同生活是咩意思啊？我哋話生活其實就是衣食住行，就是、開門七件事，就是生存，就是工作，就是家庭，就是戀愛啊，亦都就是呢啲煩惱，呢啲就是生活。只不過在我們未曾得到啟示之前，未有那種禪的經驗之前，禪的經驗，未有那種禪的經驗之前，你對生活就會感覺到枯燥的，覺得是被迫的、受苦的、無能為力或者無奈的，很多人很無奈的。但你經過有禪的洗禮、禪的經驗之後呢，你就會覺得生活不同了，有了新的意思。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會這樣呢？就剛才我們說，就是因為你看東西的角度不同了，你的內心不同了，你裡面的眼光不同了，你的資質不同了，就是這樣而已其實。所以就說回這個禪，禪原來的意思說 meditation， 就是給人一個感覺以為就坐在這裡打坐，坐在這裡兩隻腳翹起來，這種訓練叫做禪，禪定，就一定要定，不可以走來走去，不可以跑，不可以大聲叫，不可以唱歌，是吧？最先俾人感覺禪就係咁。但如果你明白咗之後咧，禪其實不一定係咁，禪不一定淨係坐喺樹，因為啊，坐喺度嘅目的係乜嘢啊？我哋唔係以坐做目的，唔係以打坐做目的，係以得解脱、得智慧、得逍遙、得自在做目的，得智慧做目的，脱胎換骨做目的，所以就唔係以打坐做目的。打坐只不過一個方法、一條路，但你條條大路可以通羅馬。所以一調翻轉頭，一個成長咗嘅人、成熟咗嘅人，已經去到目的地嘅人，翻轉頭佢就顯示到佢一舉手、一投足、一個音符、一個音節，佢都係俾緊一啲 智慧的信息给你，不用要打坐，因为在他来说行住坐卧都已经是充满着那种智慧。所以佛陀可以拈花微笑，可以拈花，因为照原始佛教呢，僧人绝对不可以拈花的，因为花是代表诱惑。哇，咁香嘅花，咁靓嘅花，睇得几睇唔会打坐噶啦。等于睇美女一样，你一定要远离嘅呢啲嘢。所以最先嚟讲就禁止呢啲嘅。所以喺八关斋戒里边啊，或者喺小三微戒喺十戒里边都不准戴花幔，不准装饰，不准涂油，唔准搽油嘅。印度人好中意搽油噶嘛，唔准搽油，唔准戴花，戴花幔，即系唔准，即系唔准化妆啦。简单嚟讲就啊，谂住仲搽妆，仲挂住美容。怎得啊？你咁中意靚啊，咁仲點打坐啊？所以打坐裏邊嘅不淨觀就專登要教你咧嚇，揾個美女喺個禪定中去想像，又想佢點樣老啊，想佢啲皮膚巢，想佢啲牙齒甩啊，又想佢死，然後咧想到佢變白骨、變屍水、變臭，一啲可愛都冇嘅，邊個可愛啊？呢啲叫不淨觀啊，就要對付你心理裏邊嘅嗰種嘅對異性嘅慾望。练不净观练两三个礼拜就好有效噶啦，有个女仔坐埋嚟都即刻揞住个鼻，坐埋嚟已经诶唔好埋嚟，你已经即系觉得已经闻到已经有一阵臭味，已经系好有效。禅定系一种咁嘅锻炼嚟嘅，有一啲系咁就将你整个嘅心理嘅思维冚唪都改变晒。咁啊，通过呢啲种种嘅训练，原来我哋话啊就系提高佢智慧嘅。咁啊，点解又会有时啊？強調他對一些不好的氣質或者不好的一些原來的比如煩惱啊、貪頭先講貪心啊、貪戀啊呢啲嚇、貪美色啊，他就對呢些咁有一啲化解的作用，咁你先會有提高嘛，咁你先會有高級的智慧出嚟，因為你不要留戀那些嘢綁住你噶。人的煩惱、人的貪心、人對呢些美的追求，在某個意下邊是障礙嚟嘅，係障礙啊，修道的障礙、智慧的障礙。但是禅宗到后来不是突破这些障碍，禅宗的故事很有象征意义，就是拈花微笑，早拈花，本来不准弟子拈花的，凡修行人不准戴花，现在佛陀自己拎着朵花，那这句很有象征意义，他自己拎花，然后微笑，啊，很欣赏，看看谁了解他的意思，个个都觉得，哇，违反戒律，不对的，这件事，所以个个都，哎呀，好惊奇望啊！直情惊疑啊，望到好惊疑，好惊疑啊！直情等于《维摩经》里边讲天女散花一样，《维摩经》天女散花嘅故事，凡系大菩萨、佛陀、觉者、圣者说法嘅时候，天上嗰啲天子啊、天女啊，即系诸天即系天神咧，啲护法神就会击天鼓，就会吓洒嗰啲天花落嚟，天上嘅花朵。来到赞叹他讲经说法，那些花落来的时候，座上很多的和尚、那些出家人，个个都闪身避开，因为花不点得的，所以个个都缩开缩开，你又缩开他缩开，只有些大菩萨忍得他落。结果呢，维摩经的故事很精彩，亦都很讽刺，很有启发性。越是避的，譬如十大弟子舍利弗啊，那班人最聪明最厉害的学生，舍利弗是佛陀在生的时候，原始佛教十大弟子，舍利弗是智慧第一，优波尼是戒律第一，每人都有一样，大目犍连是神通第一等等。舍利弗结果想避开啲花，啲花呢追住佢，结果呢越避呢黐到佢神，佢猛揈用神通嚟揈甩啲花都唔掂。神通对付不到那朵花，这个很有象征意义，真的很有象征意义。修道人有时都很难抗拒，一念着迷就摆都摆不掉，真的摆不掉。结果反而大菩萨那些不是出家人，反而花忍得他的身落，结果自己射落地下，花不念身，花不着身。这个是跟印度的戒律有关的，我说了。所以禅宗有突破，禅宗的象征意义，由佛陀拈花微笑传第一个法，传给第一组，传给大家摄，就是拈花。大家摄呢，人人都很惊疑之际，大家摄能够报以一笑，在座中无数的出席的 人天弟子之中，冇人知佛陀拈花微笑嘅意義，個個只係不解，所以佢就有局限，人生好局限。佢哋就教條主義，淨係識啲教條，淨係識啲教條啊！識教條嘅人啊，點會有智慧啫？依住啲教條，依住啲規矩，懵閉閉咁樣去行事嘅，唔自覺嘅，即係等於細蚊仔遵守規矩一樣。佢點會有智慧啫？佢都唔係自覺做嘅。如果佢覺得自己隔晚準備好啲衣服好開心，擺正對鞋好開心，這個細路了不起啦！你有冇見過啊？媽咪行左邊擺左邊，右邊擺，日日都好開心咁擺完之後，要欣賞一輪，然後先上床瞓，有冇啊？唔使佢擺佢就開心，你要佢擺好對鞋，佢實痛苦噶，邊個會欣賞到？所以咁教條主義嘅人，依規矩行事嘅人，唔會有智慧，因為佢發掘唔到嗰個意義。大家涉能夠報以一笑，所以佛陀就話將佢嗰個無上嘅妙法，實相無上，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傳咗俾大家涉。咁叫做心心相印。禅宗喺呢個地方就展開佢最有吸引力、最有魅力嘅一種嘅傳法嘅故事，所以又好有吸引力，就因為正係因為佢呢種教外別傳，直指人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咁呢啲我唔喺呢度講啦，呢啲喺禅嘅課程講。而家就係話禅佢係一種心靈嘅嗰種嘅鍛鍊嚟噶嘛。本來喺印度裏邊逐步嚟嘅，咁但係禅宗咧禅宗嘅嗰個出現咧，又將呢個禅嘅原來嗰種一定要經過咁結實嘅訓練，即係啲 discipline 嚟噶嘛。本來話，但係禅宗出現嘅時候咧，將呢種咁結實嘅訓練咧，又將佢變化咗。可以講係點化點石成金，亦都唔需要咁樣咁艱難咁辛苦，因為關鍵唔係在嗰個 discipline， 固然呢個好重要嘅，關鍵係在於你嘅智慧嘅成長成熟。如果你智慧成長成熟，去得到攞到個意思，就已經就係到羅馬啦，已經行到嗰個終極，就不在乎你過去嘅付出多與少。所以在禅宗里面就只讲有什么办法令到你去到，令到你开悟，令你开悟最重要。如果有办法令你开悟，令你去到，就是禅。那在这个意义下面，就禅的意义扩大，即是所谓 meditation 这个字呢，意思扩大，不是原来一定坐在那里翘埋只脚那个叫 meditation， 那个叫做禅，而是说只要能够令你进入 enlightenment 的境界，只要能够令你开悟，只要能够令你得智慧，任何方法都可以是禅，咁啊禅就变咗个途径好多好阔，个世界就开大。释迦牟尼就作咗示范，就拎嗰个金色嘅花朵，金嘅金莲花啊嘛，嗰朵金色嘅莲花，就做咗第一个示范，即系显示嗱咁快就已经传咗俾你。不过当然要你有质素至得，唔系佢喺度做乜你都唔知道，嘥咗佢老人家翻苦心。但如果你真係有咁嘅質素嘅話，佢就可以傳。所以而家到最後禪咧，就變成點啊？完全係老師同學生兩個人之間嘅事，同時大班講學，大家聽嘅信息可以唔同，有人開悟，有人唔開悟，好平常啊。乃至到最後唔重視大班講學，因為大班講學咧太過一般化、一般性咧就係，一定逐個教，所以逐個提出問題，逐個打，逐個幫，逐個咧鬧佢，逐個咧幫佢，逐個錫佢。都得，任何方法千变万化，应化无穷，就是当下两个心灵之间的事。生命之交流即是智慧的交流，智慧的交流即是生命的交流，这样来到讲那个开悟。所以禅宗就千变万化，出很多公案，出很多说话，出很多棒喝，出很多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禅宗很多惊心动魄，有些很惡死的老師惡到不得了，有些呢就好好相遇的，有些呢很給時間你的，有些不給的，一問要即刻答的，答遲些又說打又說殺的，殺人刀活人劍，令到整班人上堂的時候個個都戰戰兢兢驚騰騰，都不知道今天打誰個。但是呢又不能不去，因為個個都希望一打就開悟的，如果開悟就什麼都值得回了，抵回了已經。禅宗的教法千變萬化，这个就是禅那个字，禅这种活动的开放解放。禅经过这个解放之后，于是就将那个禅定 的形式都开啊，都将佢咧解消埋，都将佢开辟咗，将禅定的形式都冇埋。咁呢种咧就喺中国的禅学里边先成长，印度冇呢种情形。喺印度禅里边，一讲亲个禅就一定系打坐。但嚟中国之后，由六祖以后变，六祖以后正式提出禅非坐卧。六祖坛经里边喺定慧品同埋喺嗰个禅定品呢两品都讲禅定问题，就谈到定同慧啊。因为我哋讲紧戒定慧三学啊嘛，头先讲由首先戒啦、守规矩啦，然后定啦，定之后咧就出智慧啊。咁佢叫做三学，个学字唔系解 learning， 个学字解 discipline。就三套訓練，戒律是一種訓練，禅定是一種訓練，智慧亦是一種鍛鍊。三套鍛鍊就得解脫成佛。但是到六祖壇經的時候，定和慧要結合，定即是慧，慧即是定，兩間是不離啊。六祖是用燈光和譬喻，燈就好像禅定，光就好像智慧啊。所以因此他說了，有燈即有光，無燈即是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然兩個，實際上是同一樣嘢。咪再進一步咧，喺禅定品裏邊直情咁講啊，咩叫做禅定？咩叫做禅定啊？禅定者就一心念不起，個心念唔好生出嚟，就叫做坐。心念不生，名為坐；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呢啲意思我唔解啦。我喺六祖壇經裏邊講啊，即係表，即係唔詳細解啊。你能夠睇到你自己嘅真正嘅。內在的生命，你內在的生命，看見你真正的你自己的生命，這個就叫做，這個呢就叫做禪。然後又說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最重要不要著相，最重要不要起分別，最重要那個精神不要亂。那兩樣東西其實同一樣東西，你的生精神在裡面不亂就叫做定，你不亂的時候呢就不會著相，因為你的心一動就叫做亂，亂就叫心動，生心動念就會有一個 concept 出嚟，或者有一個相外著一著相就出嚟，有一個形相會出嚟。所以個心念一起就有相，就有相就有執著，就有分別。所以真正嘅禅定就要離相，要無相，要無心。當咁講嘅時候，所以真正嘅禅定係不在於係嗰個形式上嘅坐啦，反為係著重真正嘅精神境界嘅不動，就係、是、個心唔好喐。真正的禅定不是在于那个身体的静坐，是在个心不要动。后来就再进一步强调坛经以后，禅宗的僧人就强调无心这两个字，无心。无心不是说个心不见了，个心没了，个人死了，那就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无心也者其实就讲什么呢？就讲个心念不起，个心不要动。所以呢，什么都不动，只是想着一样东西就放下。这个是一个理解方法，到最后连放下都放下，那就一真的一念不生，放下都放下就绝对空的境界，绝对的空无。所谓无心就指这个无心，因为你比如眼睇见外面风云变色，个心都动一动啊，那块瓦片打烂了，只茶杯打烂了，个心哎呀20元的噃，咁样的时候你的心念咪喐啦，已经系咪啊？人又会喐的，风吹草动都会喐的。越是敏感的人越是容易動的。那近代西方人或者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发挥这个无心的理论，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就将它呢从再回到生活，回到生活，例如说他们插花啦、射箭啦、弓道啦、箭道啦，或者是剑道啦、花道啦、茶道啦、他们将它结合起上来，叫做茶禅一味啦、剑禅一味啦、花禅一味啦，即是將它兩樣東西結合起上來。那這種這樣的結合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就是中國禪的一種的境界。中國禪就是這樣，中國禪啊，原來啊，譬如有個趙州和尚，趙州和尚就80歲呢都還周圍去拜訪那些名師，趙州80遊行腳，80歲還周圍拜訪。因為過去唐宋以後呢有一個這樣的風氣啊，这个风气就是如果你想证明，想即是想 confirm 下你自己禅学的程度， test 一下自己禅学的程度，就周围去啲大山高山名宅嗰度，啊啲名寺嗰度咧，去揾啲大师咧，同佢咧吓较量一下，好似旧时都冇，以后都冇管上门去踢馆一样。啊，咁和尚坐喺树，啊咪几百人坐喺度听， 你可以直行埋去同佢出口問佢，睇佢點答，可以咁嘅。坐得喺度嘅，梗係有翻咁上下。即管放馬過來，就德山闖龍潭個故事好精彩嘅。德山啱啱得到開悟啫嘛，正話就走去阿維山或者阿龜山嗰度啊。即龜山嗰度咧嚇，因龜山又係一個天下有名嘅和尚。一入去嗰、那個行廊嗰、那個、包袱都未曾擠低啫，孭埋嗰個包袱啊，那個和尚孭埋一路直入個法堂，成班人坐喺度。佢入到行去，由東行向西，由西行向東。咁維生坐喺度唔喐，佢喺度由東向西一路行一路望一路望，哇！旁若無人，又大叫兩聲，冇冇 出咗去。 大家人都未知發生咩事，佢出咗去已經。維生都未答，那個老師坐喺度都未答，都未出聲，都未應。大喝兩聲，由東行向西，由西行向東，然後高士闊步望一輪，大叫兩聲，冇冇出咗去。出到之後又話：，唉，咁都係太過 hurry 得滯嘅喎 ，it's too hurry 嘅喎。於是咧，著翻好件衫，整翻好啲鞋帶，擠低個包袱，正正經經入過嚟。呢次行禮啊，依翻禮節，守翻規矩。即係頭先太過粗魯，守翻規矩行禮，再見啊龜山啊，咁又坐翻低喺個蒲團嗰度，一人一個蒲團啊嘛，啊每人坐住嗰個蒲團，咪揾個蒲團坐低，咪以為佢好乖啦呢次，點知佢坐低咁未坐落去之後就執住個蒲團一遞遞高，即係話和尚大喝一聲，大喝一聲和尚咁啊喝嗰個龜山，咁啊舊時嗰啲法戰咧，即係啊有問有答咧，呢啲都係借題發揮，即係。啊！嗰、那個蒲團即係話姐 ，what's that？ 即係想問啊，呢個係乜嘢嚟㗎咁啊？你唔好答錯呀，蒲團啦、啊、咁，千祈唔好咁答，咁答出唔識嘢嘅喎。咁答啊，十蚊仔嘅答案啫喎。啊，佢想問 what's that？ 咁意思就係問你知唔知我問乜嘢？我問最高嘅秘密，最高嘅秘密係乜嘢？佢其實想問呢樣乜嘢係嗰個嘅嚇嗰個嘅 spin true？ 佢想問呢樣其實，或者問 what's the reality？ 其實想問呢樣，或者 what's the secret of Zen？其實想問一樣 ，what's that？ 但係咧就唔講明嘅，講明就蠢啦。所以用嗰個坐掹嘅唔錯啦，掹咗啦。what's that？ 咁和尚大聲，但 what's that 都冇講，佢淨係講和尚兩個字咋？你話啲問題幾精簡啊！真係聽死你啊！真係如果和尚咁啊拎嗰嚿嘢出嚟，你咁問乜啊？咁啊要個老師要醒目得喎，知道佢想問乜喎，知道佢原來唔係想問嗰個和，唔係想叫你，係想問個蒲團。都不是想問個蒲團，是想問真理，而且問最高的真理。他又想認，想拎個佛塵，即係舊時講經揸個佛塵，咪佢又老啦，隻手慢慢咁上去攞個佛塵，一攞，咁佢已經唉冇耐性啦，個德山已經即刻掟落地下，企起身拂袖而出，即刻誒就誒出去，咁慢嘅咁，出咗去已經，咁啊由頭到尾衝擊兩次，維山一句話都未出過。都未輪到佢講一句話，一句話都未講到，已經兩個回合啦，已經係咁樣嘅。嗰時啲發展啊，嗰時啲衝擊啲禪師啊，咁樣嘅呢啲就係、是、啊智慧，即、就、係、是、考試啊。呢啲其實就是考試。而家就問啦，啊後世人變成一個 case， 呢個係一個好 typical 嘅 case， 就係究竟邊個贏咗呢場？邊個贏？究竟邊個贏呢個問題？德山贏啊，抑或係龜山贏？邊個贏？後來研究咗好耐啊，啲人。有人話德山贏，梗係如入無人之境嚇，咁、啊、又贏，咁又問佢點解要入兩次？又研究一番，點解入兩次？第一次唔得，點解要入第二次？咁咪喺碧岩屋嘅第四個 case 就係呢個 case。嗱、啊，禪宗裏邊我哋話喺嗰個時代啊，唐宋嘅時候咧，就慣於呢種咁樣樣嘅法戰啊，叫做直情咧就係、是、嚇、啊、考試，直情咧就係、是、智慧嘅競賽。如果你應付佢唔到，你就喺咁多弟子之前。你落唔到台，即係你若果係嚇係冒充嘅，如果你係大師就係大師啦，大師即是大師噶，呢個係冇得講嘅，係唔係道明説語噶？因為即刻就會咧，即刻就會受考驗，所以喺嗰個時候，如果你應付唔到，你立即咧嚇、啊、即係冇地方企嘅已經係。咁但係禪宗就係要講一樣嘢，真正嘅大師就開悟咗嘅人，佢嘅質素已經係脱胎換骨。換句話講，佢唔係假嘅。佢嘅一舉手、一投足，或者快，或者慢，全部都係佢嗰個得咗嗰個智慧嘅證明嚟嘅。 好像龟山咁，你话佢啊，佢未答输咗，其实就不然。原来世界上嘅嘢有个秘密，就系喐嘅咧，永远唔及唔喐嘅。呢个系秘密嚟嘅啊！喺度牙刷刷而冇扬威，以为好醒，其实不然，落晒落人哋双眼。有咩本事，即管施展出嚟。咁所以边个赢，后世系好多争论。不过姑且就咁讲一句够噶啦，已经。在當時的唐宋這些這樣的交接呢， 是很平常事的。真正的禪師是經得起考驗， 我只能夠說一句，不可能有冒充，不可能有冒充，這些全部都是立刻就要見功效，立刻就可以看到個答案。所以不是到達的人答不到的問題。那就講過去呢，現在就講到潮州呢個八十歲嘅老和尚咧，佢仲周圍咁樣去揾呢啲咁樣嘅事嚟考嘅，成日好中意考試嘅。所有嘅名山大寺一日去拜訪人，八十歲啊仲去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冇嘢學啊。好啦，咁到佢翻嚟啦，自己咧做一方之主啦，主持啦，咁啲人又嚟揾佢啦。到佢好老啦已經啊，咁好多故事。最普通經常被講嘅咧，就是關於飲茶，因為潮州咧就同茶就有關係，一直呢種風氣影響日本，所以日本點解叫做茶禪一味？其實是中國影響。不過有個和尚嚟見潮州，潮州啊，即係啊和尚咁，潮州就問：你新嚟㗎？佢係啊，我未嚟過㗎。咁啊，去飲茶啦！我叫佢飲茶。我第二個跟住入嚟，阿老師咁啊，佢你嚟過未啊？咁佢我嚟過啦。咁啊，去飲茶啦！咁佢又去飲茶。咁隔篱嗰个监院喺度，那个赵老佢话吓，佢未嚟过，你又请佢饮茶；佢嚟过又请佢饮茶，点解啊？咁佢话监院，佢吓你去饮茶啦，佢又叫埋佢饮茶啊。咁我亦饮茶，咁呢个叫潮州茶。潮州就以饮茶，成日攞饮茶做题目教人。咁另外有个和尚咧就嚟，佢话和尚，佢话我某甲啊，新入丛林。咩規矩都唔識，佢話請你指示咁。咁啊，潮州個老和尚話：食咗粥未啊？咁你咁，佢我食咗啦，食咗仲唔去洗碗？於是嗰個人一聽，哎呀，即刻 enlightenment， 即刻開悟，立即一聽完之後，立即開悟，就因為佢喺度得到一個好好嘅信息。其實最高嘅嘢就係最平凡嘅嘢。食完粥咁做咩啫？就梗係洗碗啦。食粥咁唔洗碗做乜嘢啫？食唔做乜嘢啫？咁呢个当然噶嘛？呢个系秩序，呢个系必然，呢个系道理，呢个冇得拗，唔使争，冇得讨论，咁所以就一定要做。所以禅就教你呢样嘢，就唔使讨论啲嘢，就系咁，就系咁现成，就系咁当下，就系咁必然，就系咁真实，就系咁真实啦。所以生活结果就系禅，禅就喺饮茶里边，你识得饮茶就识得禅。食完粥識洗碗就識得禪，禪唔係奇怪嘅嘢嚟。所謂生活啊，而家經過咗咁樣樣之後咧，就等於我頭先講啦。點解細蚊仔佢前一晚要佢準備好聽日翻學嘅衣服，佢覺得係一種對佢嚟講係一種負擔。將啲鞋準備好，或者將自己嘅書包準備好，佢都覺得係一種負擔，而都要依賴個媽媽同佢做。但而家我哋就明白，其實就要訓練佢呢個規矩。呢啲就是規矩嚟。呢啲就一定要做嘅嘢嚟，而且應該自己做，就要訓練佢自己做。點解有人同你做啫？禪就讓你知道自己嘅責任，同埋知道一啲就必然嘅嘢、啱嘅嘢，就係要咁做嘅嘢。佢以前明白就有負擔嘅感覺、壓迫嘅感覺、唔自由嘅感覺。到佢一旦明白，食完粥就洗碗一樣噶。而家真係唔好搞我咁啊！個個都係咁啊，唔中意洗碗，就係唔懂禪咯。你懂咗禪啊，就知道啊。冇得逃避嘅，咁於是你以後就會開開心心洗碗，你會好開心嘅。之後即係重新再做呢啲事情，就會好開心。呢個就係生活禪。所以我哋講生活禪，唔係話要有另一種神秘嘅嘢去追求，唔係話有另一種奇怪嘅東西、特別嘅嘢，其實都係嗰樣，只不過就係乜嘢嘢啊？只不過就係嗰個角度唔同咗。看問題以前只是懂得從這個角度看，就覺得哎呀好辛苦啊，是負擔。現在之後知道原來不是負擔，是自己的責任。角度不同了，這個稱之為角度的轉換。人生往往就被一些過去的角度束縛你， 看问题什么叫苦什么叫快乐，往往从一边看。最常见的就是人的受伤，人的伤痕，刚刚讲了很多，恋爱失败，或者是失业，或者被炒鱿鱼，觉得是很伤害。一天 被老板炒鱿鱼之后，一世都记住这个老板炒我鱿鱼，突然在街见到你之衰了，有机会要报仇了之类。可能他若干年后才知道原来对他是很有好处的，若干年后他才知道原来对他是一种磨练来的。你任由那种情形下去的话，你没用的，你是要给教训你的。过后你可能翻回，当你能够反省自己为什么会被炒鱿鱼，自己为什么，若果不是公司萎缩，如果是真的自己的责任，自己做错事，那你以后就不会再错。这个惨痛的经验令你不会再错的嘛，甚至没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嘛，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嘛，认识到自己不足够，就要去重新学习咯，重新受锻炼受训练咯。你一方面学习承担责任，一方面学习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够，你知道自己什么不够，才会再去求进步。所以你的进步其实就是令你第一次失败的那个人给你的，他才正是你的恩人。其实所以《法华经》里面佛陀重新感谢曾经背叛他想打死他的那个叛徒提婆达多，还多谢他，全靠你当时想害我，令到我成佛都快一点，因为我没那么快，因为我哪有那么快，没那么快啊。这个是智慧来的，这个真是智慧来的。你觉得他害你啊，现在问题就是那你害他，你觉得他害你的时候你怎么对他啊？啊，你害回他啊，打回他啊，因为你宽恕他啊，因为你看见人自身的局限，生命的局限，你对生命的局限起仇恨，因为起慈悲。如果你能够转出慈悲，那你就成佛了、就是、如果没人对你这样处理法，你的慈悲出不了，你的智慧出不了。所以失败是有失败的智慧，失败成功之母就是讲意志力的锻炼，亦都可以讲是智慧的锻炼。所以人最重要的就是失败一次错一次不要再犯，这个才是重要。人能够只错一次，这个才是智慧，在失败中学习。人最怕最惨的就是失败完学不到东西，痛苦完得不到东西。所以试验就给你这个、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将那个生活的内容改变，将生命的形式改变，其实生活的内容都是衣食住行，都是工作，都是跟人相处，但是不同了那个态度。当我们了解试验之后 就不同了。以前做的时候是带着痛苦去做，带着被逼去做，但今天不同，今天我们是很开心去做，因为了解到责任，了解到个道理。这个意思呢，其实赵州的老师就是南传，南传一早已经说了，就是平常心是道，所以就要维持这种平常心。平常心是道这句话最早在马祖那里讲的，马祖最先讲，经过南传去到赵州就发扬光大，就讲平常心是道。另一个呢也可以讲就是云门，云门禅师一句说话也很精彩，就叫做日日是好日，日日是好日。一个人经过了智慧的洗礼，他不会再错，不会再重蹈覆辙，所以以后就日日是好日。人一有了智慧不会倒退，知识会倒退，知识会不记得，智慧不会，因为智慧是生命的成长，生命成长之后不会下降，但知识可能会忘记。所以你生命已经成长去到那个境界的时候，就是日日是好日。马祖另一个学生叫做大珠慧海禅师，这个慧海禅师呢人家就问他究竟你跟人有什么不同，他说你怎么看这个禅或者看这个生活、他说我很容易的，他说你说什么叫做禅，就饥来吃饭，肚饿就吃东西，肚饿吃饭，困来就即眠，到眼瞓的时候不会睡觉、如果是这样有什么不同，人人都是，谁不吃一肚饿就吃饭，眼瞓就去睡觉，个个都晓得。大珠就说了，哎，他又不同啦，他说这样就不同啦，他说人家吃饭的时候呢，就时时都不吃饭， 就一日咧就百種衰煞，就臨到食嘅時候又話：哎呀，冇呢樣食，又冇嗰樣食，又恨嗰樣食。一陣間有得食又話呢樣嘢咧食得厭啦，一陣間想食啲新鮮嘅，硬係多花款。仲有啊啊，眼瞓嘅時候人哋又去瞓覺，佢有啲人就硬係偏偏唔肯瞓覺，就成日喺度計較。又話張牀係點，一陣間又瞓得多，一陣間又瞓得少，一陣間又話發夢，一陣間又話冇夢發，硬係多多嘢。一啲人就咁，瞓覺嘅時候唔好好瞓，食嘢嘅時候就唔好好食，食嘢好好地食，瞓覺好啲瞓，咁就係禪啦。禪就係咁樣。我點解同人哋唔同？我就咁唔同，就係咁唔同。所以生活即是禪，禪即是生活。關鍵係在於轉換咗角度。關鍵是在於人生境界超升了，關鍵是在於那個心，那個心靈成熟了。不成熟的人就會這樣，吃東西都不好吃，睡覺不好睡，得到的東西不珍惜，不得到的又猛恨，就是這樣。不得到的又猛恨，猛朝思暮想，一日想一日想，恨到的時候又不珍惜，又隨便浪費。人就是這樣，又不知足，又不反省，又不安分，又計較，支支計較，所以令到生活沒有一分是安樂，沒有一刻是安樂，很多苦惱，很多煩惱，所以都是那種生活。問題就是你用煩惱的眼光去看，因為用智慧的眼光去得著，用煩惱的心，那你就很煩惱，非常煩惱。但如果你能夠轉換了這個心，化煩惱心為智慧心，化煩惱心為智慧心，你重新再去過這個生活就不同。這個就是學佛，佛教就講這樣。佛教不是說你學了之後發達，不是這樣，不是學了之後你就生意順不順利。其實最重要的都不是順不順利的問題，是你自己要活得充實，你自己要活得安樂。你能夠這樣的時候，其實也都可以跟著可以說你跟人的關係一定改善，你跟人的相處關係、家人關係、朋友關係、事業的關係都會改善，就都會跟著會順利。但是不是要求這種順利，就是不要本末倒置，不要反過來。你本末倒置就不妥當，你本末倒置就變成是有貪念，就有目的，結果你就是吃飯就不好吃，睡覺不好睡，就因為你求那樣東西。你反而很自然放開放下任運，你要求的東西自然不求而知，就這麼奇怪，就因為那個本和末的關係呢要認識清楚。所以林濟禪師最後說林濟禪佛法無功用處，只是平常無事，就沒事，不要找些東西來搞，千萬不要找東西來搞。他就是什麼，就是屙屎、穿衣、吃飯、睡覺，便是最高的禪，就是這樣。禪就是這樣，就是生活好好的生活而已。好好地生活就是屙屎時候好好地屙屎，食嘢時候好好地食嘢。有啲人唔係㗎，有啲人唔係㗎，上廁所都唔舒服㗎，就係、是、如此咯。呢、這個就係、我哋時間關係，今日暫且先講呢個啫。第一日第一堂講嘅就係、是、讓生活有新意。咁你個生活唔係要改變嘅內容，係改變我哋對生活嘅睇法。咁於是呢個生活咧就不斷有新意。日本人講公道、禪道，頭先講茶禪一致、公禪一致，其實亦都係咁，亦都係將個精神唔好分開、唔好分散、唔好旁慕，集中精神做一樣嘢，認認真真去做佢當下嗰件事，未發生嘅事或者過去嘅事、將來嘅事，唔好俾嗰啲雜念糾纏你，咁你個生活就會唔同噶啦，你個生活咧就會咧充實噶啦，就會安樂噶啦。喺上一講。我哋讲生活要有一啲新意，生活如果缺少一啲新嘅角度，你唔识得变角度，唔识得从另一边嚟到睇，又唔识得将自己嘅眼光开阔，智慧增长，智慧提升，就会偏向一面，咁就会觉得生活好多负担。你越系觉得苦，越系觉得有负担，落去就越难解脫。所以呢，第一件事就要轉換個角度。上一次我哋講轉換個角度去發現啲新嘅事物，或者同一件事之中發現啲新嘅意思，令我哋嘅生活時時都有新嘅感受。同一本書睇第一次同第二次會唔同，同一個電影再睇或者 睇完同人再討論嘅時候，就會互相啟發。所以最怕嘅就係封閉，最怕嘅呢就係自己同自己講嘢，你唔肯同人交換觀點，唔肯聽人哋嘅聲音，咁就會越走越狹隘嘅。但係我哋想得到呢啲開發智慧嘅開發，想得到新嘅角度，我哋話學禪就會得到呢種訓練。禪不一定係靜坐，禪不一定呢就係嗰個形式，最重要係嗰個啟發，最重要係能夠讓我哋嘅腦筋活起上嚟。咁但點樣先能夠攞到啟發？點樣先能夠個腦筋可以活轉呢？唔好咁呆滯，唔好咁偏執，唔好咁死板呢？這個就問禪機的問題。禪機，機者就機鋒，機者就機會，機者就是關鍵。生死進退要有一個地方裡面給到啟示給你，有一個地方可以令到你得到啟發的，這個為之機。機者本來就解機微，就很隱蔽，不是那麼容易發現的，這個亦是為之機。一眼望見，人人都見，老生常談，都睇到慣，聽到慣，就好似我哋日常嘅生活咁。咁邊處有生機啫？邊處有禪機啫？都慣曬咯，慣曬變成黑板咯，黑板變成唔識諗嘢咯，日日都係咁，又冇反省。咁邊處有生機？邊處有禪機？所以就問何處是禪機？今日就講呢、這個講呢個題目。上一次我哋講過，如果我哋訓練一個小孩子，有陣時就需要佢遵守規矩。有啲規矩係家庭，有啲規矩係學校，乃至有啲規矩就大個之後入公司嘅。你會發覺越係有規模嘅公司，可能規矩越嚴；越係講究顧客至上嘅服務至上嘅公司咧，對職員嘅要求越多。呢、這個就係規矩。規矩最先是令人哋喺受訓嘅時候好辛苦，所以越係嚴格嘅公司，亦都好著重嗰個訓練，就等於警察嘅訓練、軍隊嘅訓練。你想有好嘅員工，非要訓練不可。但訓練有時就好難通過嗰個訓練嘅課程，因為可能好嚴格。軍隊嘅訓練好嚴格啦，警察訓練好嚴格啦，要你即時反應啦，要你動作齊一啦，要你。由睡覺到起身的時候，每一步都是要依住那個規定來做。就我們上一次所說，鞋子放在哪邊，件衫放在哪裡，乃至哪邊左邊邊右，離開多少寸位都要依足。很多人都會覺得是負擔，很壓迫力，很重，而且覺得沒意思。這有什麼關係的？擺遠一點和擺近一點有什麼關係的？人人都會這樣問，有什麼關係的？甚至乎在左邊和在右邊有什麼關係的？我穿的時候不會搞錯就行了，我準時就行了，人人都會在細節那裡覺得是沒有法子明白。他不知道生活的基礎就是在小節之中，人的成長的根基也在小節之中。我們就是因為對小孩子任性，給他很多任性的機會，結果他從來沒有得過嚴格的訓練，大過之後你很難管他，結果他會放任，結果他從不知反省，人家一對他有要求，他就不舒服，他就不接受，也就是他就不會成長的。所以小節很重要，要不輕小節。當然有時有人教我們要不拘小節，小節之嘛，好閒啫，不要理會啦，不緊要啦。日本人可能是全世界最重視小節的民族，在香港人去中國人去就覺得呢實在太過拘泥，他鞠躬一定要90度，鞠少一點都說不行，而且還要一鞠再鞠，鞠好幾次才能夠隆重。入門要除鞋，然後要稱呼，要叫人，譬如回來一定要說我回來了，日文就是太太姨媽，我回來了。見到人的時候一定要叫聲好，叫早晨或者是晚安之類，起碼的禮節由小到大訓練。最常被人說，你去到日本過馬路的時候沒有車了，綠燈未著，綠燈未到，但是沒有車，日本人就不會過馬路，一般即 一定要等到綠色燈然後才過，就算中間是沒有車他都要等。那這些過分的遵守，照我們的看法就是哪有那麼即是那麼黑板的，已經沒有了，沒有就過得了。在香港人或者中國人的看法就是太迂腐、太拘泥、太拘執，小處都執得那麼正做什麼呢？但是這個民族他就是不輕小節，重視一些最微細的東西。所以無論他進行插花，無論進行擊劍，或者劍道、花道、射箭、弓道、飲茶、茶道，全部都是一絲不苟，所有的形式、所有的秩序一絲不苟，令到你有一種秩序之美。他好講這個秩序，好講這個形式，從形式來看就是一種形式之美。中國人的看法可能覺得他重視形式多過重視他的內容，不講實質，只是講他表面的秩序，所以對日本人就會輕視。照我剛才所說，就說他拘泥、拘執。但是如果你深刻去看，你知道他整個民族、整個社會就是靠這些秩序、靠這些形式來到掌管、來到表現的。他就有那種整個社會、整個民族的精神，就有那種集體精神，這個力量非常之大。所以到你成長的時候，你就發覺原來年輕的時候的訓練，那些小節的訓練、一絲不苟的要求是很重要的。就是一絲不苟的要求，你不要說他奄尖，說他老闆奄尖，說他爸爸奄尖、媽媽奄尖，很多人都怕人奄尖，其實他就是一絲不苟，那你才會成才的，你才會真正是脫胎換骨的。脫胎換骨不是靠說話的，讀一篇文章很好，聽他演講很好，但不會令你改到的，不會令你改變，你只得一些啟發。真正要改變的還是要靠生活中的小節、生活中的常規。所以我們今天講第一部分，你說去哪裡找禪機、找人的生機，第一個答案可以說是秩序，就是了。秩序就是禪，秩序就是 order， 就是情節、程序，就是先後，就是誰先誰後。這個先後的意識很重要，先後意識不單止是時間意識，是秩序意識。具體表現就是禮節，人間的禮貌。再下去就是儀軌，我們舉行 ceremony 的時候，舉行集會的時候要有儀軌，唱歌舞蹈，無論是婚禮或者喪禮，或者是生日，或者是外交的宴飲、紅白儀式，這些他都要有一種喜慶，或者有一種嚴肅。你舉行，比如舉行喪事，那你是要有那種嚴肅，有那種哀傷，那這個是一個儀軌，就需要這個這樣的，不單止是禮節，直情是一套儀軌，是一套做法，先做什麼後做什麼。古人在祭祀的時候 很講究，當我們 講 要祭祀的時候，第一件事要做什麼事？第一件事怎樣要呼喚那個神來到出席我們的葬禮，或者是我們的祭祀之禮。那我們怎樣去唱讚？怎樣第一件事唱讚？現在比如學佛教的那些唱讚、梵讚、聲明、梵拜都需要學。第一往往發誓第一件事就是念那個唱讚，就是焚香，就是香讚、爐香讚，你先唱爐香讚。然後你對諸佛的禮拜又有譬如有皈依的文，你有種種的儀式配埋呢個音樂，就一步一步咁樣出嚟。呢、這個就是儀軌，儀軌就係一種秩序。再落去亦都可以講就是、風俗我哋好多風俗禮，譬如一年四季有好多節日，每一個節日裏面有啲風俗，有啲古老相傳嘅傳說，有啲紀念。咁呢啲風俗本身咧，亦都包括埋儀軌，亦都包括埋禮節。但佢就係逢年過節，或者係喺啲某一啲特殊嘅日子裏面先正出嚟。呢啲風俗將人同整個民族嘅歷史連結起上嚟，就將人嗰個生命嘅世界咧就開闊，就唔係淨係你今生呢幾十年，就會令到你將個生命回顧到一千幾百年前，咁就有一個歷史意識喺文化裏面好重要，喺教育裏面好重要，即係對於人嘅成長、人嘅教育嘅功能，其實節日好緊要。就是這個民族給他的一些文化遺產，重要意義我不多說，但是我要說就是說這個本身這個風俗的儀式本身呢，其實就是 给你很多启发的，他给很多启发给你，这个就是善。但是现代人有多少人能够在礼节那里得启发，有多少人能够在仪轨里面得启发，有多少人能够在风俗里面得到启发。相反、啊、不单止得不到启发，还得到的就是觉得很讨厌，觉得这些很无谓，连称呼叫人早晨都觉得很无谓的。所以礼节，那些礼节很无谓，最好就不用要规矩，觉得很束缚，做仪轨没有耐性，风俗更加多元，这些古老东西要来做什么。所以人那个成长的机会，本来他应该得到一些启发的，那就没了。其实除了风俗，最深刻就是我们要特别接受一些秩序的锻炼。这些秩序的锻炼就是我所说的、比如我们去学气功，去学武术，去学插花，去学茶道，乃至去看戏剧，看表演。这些表演里面是一种艺术之道来的。其实这些艺术之道、越深刻的戏剧，它给你的启示越多，越深刻的演出，音乐、绘画、戏剧，包括电影，这些都是在内。越深刻的艺术给你的启示越多，这个因为有一种艺术之道。但这种艺术是要通过很深的锻炼，很长的锻炼才有。一个演员，一个演奏家，一个画家，一个技击家，一个气功大师，乃至到、演一些特别的戏剧的能手，比如日本的能剧，就很世界出名。这些是需要通过锻炼才会有，通过很严格的锻炼才有。哪有家下想做歌星那么容易啊？家下就很容易，不懂唱歌都可以做歌星的，真的不懂唱他可以，因为他是讲的第二条件，已经是不需要讲这些艰苦锻炼。所以艺术之道就是死亡，现在只有商业，只是商业，只是老板想想怎样令那些人付钱，所以他所做的事只是令那些人的顾客满足，而那些顾客的质素呢就很差的，那顾客呢就很肤浅的，他看的东西要求很少的，因为他根本不懂音乐，不懂艺术，他不懂什么叫做美，他的东西很肤浅，他只是感官就够了，堆啲顏色落去，堆啲聲音落去，各方搞到好好熱鬧。咪最緊要唱嗰個生得夠靚。佢要啲好膚淺嘅嘢，所以就冇曬鍛鍊啦。所以呢種秩序，因為秩序去到咁高嘅層次咧，喺現代人裏邊冇，就好可惜。實際上，我哋而家所講嘅禪，第一個就係講秩序就係禪。你就喺呢個秩序裏邊去睇到啲嘢，睇到啊，睇到乜嘢啊？看到一種生命成長的關鍵，看到一些必然，有些事是必然的，有些事是我們不可以拒絕，不可以否認，不可以沒有。上次我們講趙州洗缽或者洗碗那個故事，僧人說，大師，我初入寺院，初入叢林，我應該怎樣乞大師指示。趙州說，那你吃了粥沒有？我吃了了。我问你食咗，咁仲要洗碗？我问问呢个好在咧，就质素有翻相当。一听就我明啦，佢唔系明咗去洗碗啊，佢唔系由浅明白咗个秩序啊，就有个秩序。讲乜嘢都系多余嘛，你而家食唔足就洗碗，个道理就咁简单，做人就咁简单，做事就咁简单，就喺呢度去明白秩序。秩序就系一种规则，秩序就系一个必然嘅条理，就有个 law。有一個 principle， 有一個法，就佛教所講嗰個法字，就係一個法。所以達摩祖師嚟中國嘅時候，曾經講有幾套實踐，其中之一就叫做稱法行。稱者就係、根據法，以法做標準，由此而開展出嚟嘅人生嘅實踐，同嗰個法嘅要求係一樣，咁叫做稱。稱者就稱心如意嗰個稱。稱心如意，用他所說就滿足到那個法的要求，以法做標準，由我們生命的實踐跟他配合，跟他一致。這個意義的第一個就是秩序，法的第一個意義就是秩序。我們常說學佛、就要聽經學法，這個法字的第一個意義就是秩序。深一點的意義才是講因果，講原生，再深一點人才講無我的道理，無常的道理，或者空的道理。这个法就变成道理，所以一定要根据道理来到实践。这个意思就是俗层深刻了。称法行本身有好几个，这个法字有好几个层次，深的我们现在不讲它。 就讲佢嘅起点咧，就系一种秩序，生活就系一种秩序。秩序本身所透露嘅信息，就使你生命得超升。但系超升唔系咁容易得到，首先要你嘅生命得到一个调理先，得到一个训练先，得到一种锻炼先。如果冇呢种锻炼，就唔会有超升。人唔可能随手而得，唔可能不劳而获，唔可能。冇幸运嘅人，人生嘅上进系冇幸运。呢个位置秩序就系禅，喺边度揾禅机？就喺生活嘅秩序里边揾啦。就喺我哋每日所过嘅种种嘅规则规矩里边去发现。达摩咧，除咗讲称法行之外咧，佢亦都曾经再提供一种实践，就叫做咧随缘行，或者叫做无所求行。咁呢个我哋可以再喺下边嗰边咧，再解释呢两个。但系喺秩序之中，我哋要同嗰个秩序一致，自己就唔好有咁多障碍。喺呢个以下边，禅宗就讲无心。无心者唔系个心肝唔健壮，成为一个冇心、冇心脏、个心唔跳嘅人，如果咁就死添啦。所以无心嘅意义好深刻。无心者呢、这个心其实就系指我哋自身嘅欲望。呢、这个心者就指我哋自己嘅心念，生心动念，自己起要求。你一起要求，生心动念咧，就会向外去找寻，咁就会形成障碍。所以无心就要解开自己嘅心念，解开自己嘅要求，解开咗之后，然后先正达到嗰种头先我哋话啊秩序系禅，因为最高嘅秩序系一种锻炼嚟，就要锻炼到你冇晒你自己嗰个心念，亦即系冇晒你嘅杂念。所以我哋跟住秩序去做嘅时候，就可以令我哋嘅杂念冇咗，去除杂念就系禅，因为人生太多杂念，太多妄念。所以学射箭、学插花、学击剑尤其紧要。艺术嘅嘢就是要进入一个最高嘅境界，就是无我，因为要冇你自己。演员能够演得咁精彩，就是因为佢投入嗰个角色，冇佢自己。佢要忘记佢自己，佢先至可以化为嗰个角色，佢先正有生命，佢先正唔会生硬。呢个道理系好浅。日本喺妙心寺嗰度，我讲过呢个故事，佢喺佢嘅禅堂之上画咗条龙。咁啊，妙心寺嘅主持就请个画工嚟画，佢话我想请你画条龙喺殿上，但系呢个画师话，佢我都未见过龙，咁我点画啫？我未见过龙啊！咁當然而家嘅人話咁好簡單啫，咪去睇啲照片咯。嗱，大把 picture， 大把古人嚟畫過嗰啲，咪照抄咪得咯。咁樣唔係藝術嚟嘅，抄人嘅嘢呢個算乜嘢啫？何況喺嗰個時代，龍係被認為係真係存在，又係有呢種動物，係有呢種有靈性嘅動物。就只恨個畫師諗，就只恨我就我一生就冇機會見，好可惜。等而家啲人信佛，佛係存在，只係可惜。我運氣不好啊，就時勢無佛啊嘛。而家佛教徒都係咁樣讀佛經㗎啦。佛經話時勢無佛，所以好慘啊嘛。日喊夜喊嗰個常提菩薩喺《大波野經》，就因為遇唔到佛。咁啊，邊度有佛啊？咁啊，周圍去揾，行東方、行南方、行西方，長途跋涉，話何處有佛？就因為冇佛，冇佛佢就好似失咗護持，佢冇方向，所以一日喊就因為揾唔到一個生命嘅方向，亦即生命的支持者。咁、那个画师相信系有龙，但佢又遇唔到龙，要佢画嗰个龙，结果佢点？佢就打坐，就去打坐，就系坐禅。经过好多时间嘅坐禅，忘记非一日、非二日、非三日，系啊，经好多日。咪突然间咧有一日啊，佢喺极深嘅禅定之中发现佢自己变咗条龙，佢立即出定，哎呀，我知道点画啦条龙。於是走翻緊妙心寺度，立即爬上嗰、那個啊個梯已經教好曬，爬上去喺個殿頂嗰度，好似米可羅奇郎嗰個西斯丁教堂一樣，就畫嗰條龍喺個殿頂。咁呢條龍據講係日本裏邊最生猛嘅一條雲龍，任何人去到都會發覺嗰條龍望實佢，喺任何角度都係。或者喺美術嘅角度嚟講，呢、這個都唔係好難。你畫到嗰個龍嘅眼睛啊！你在哪個角落頭都跟你相接觸，可能在美術角度，現在我們知道都不是太奧秘， 但是能够画出这条这么活的龙就很有启示。这个启示就是说你的生命和龙的生命要合一，等于我们做的工作都是，如果我们跟他只是离行离立有距离，就不可能有好的成果的。所以学插花、学射箭、学击剑、学柔道，第一件事就是要这种禅，所以要先学禅。学禅就学你这种专注去除杂念，精神高度集中，才会发挥那种最大的创造力。这种精神所以最后用在武士道，这种文化最后用在武士道。这个可以说是，当然也都因为有日本，你可以说 为被当时的统治者所利用，但是从效果上讲的确是惊人。因为在这里人的生命、人的精神直接超出生死，他超出生死他才可以发挥那种力量，最高的创造力、最大的创造力可以发挥到出来，影响到今天的日本企业高级的职员一年都要找时间入寺院里面学一下打坐，上下这些禅的课程，要实修，就是因为要锻炼他们这种生命的超升、精神的超升，去到一个纯一的境界。所以日本的语言就是说譬如插花就是花禅一味，茶禅一味，茶和禅都是那样东西，茶即禅，禅即茶，剑禅如一，剑即禅，禅即剑，就是两样东西要将它统一起上来。去到这个境界就已经是一个自然的境界。如果我们还是着意去追寻，就还是未到达。你能够到达一个这样的合一的境界呢，禅机已经出了，生命已经去到一个自然之境。所以下一步我们再讲的就是自然就是禅，秩序有时都是人为，你可以这样说，但我们要讲的秩序就不是个别的人为、人的规范，不是这个。如果将它理解成为这些设计，这些比如这些礼节、社会的礼节、家庭的礼节、规矩、团体的规矩、公司的规矩、学校的规矩、仪轨、修炼文里面的程序、风俗等等，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些，你可以觉得这些是人为的 artificial 的东西，有什么必然性？不同的 society 就有不同的要求，连道德甚至无都可以说是社会不同、时代不同、道德的要求都不同，那哪有必然的？所以研究社会学的人就好从这个角度呢来到看一切的秩序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必然性。这样我们说这样的看法是不了解礼节的，是不了解秩序，他们只是在那个形式那里了解，在那个内容那里了解，他没有深入到这个秩序的最深刻的根源那里去了解，就是我们所说的才是最深刻，就是秩序是禅。一般人不去到那么深的，一般人只是从社会那里去看的，就是说香港社会、美国社会、非洲社会，大家的要求都不同，那些礼节大家都不同，中国人就握手就表示很好，其实以前都不是握手，是抱拳，抱拳即是握嘛，抱拳。现在就西方礼节学握手，西方人现在握手不是握手，现在是拥抱了，现在是去某些少数民族就不是就擦鼻哥的，还形形色色都有啦。那你说哪些礼节 是最佳的礼节，是最必然的，说不到，在社会学的立场说不到，因为他们就着眼于这些经验的内容，所以这些学问不彻底的，这些对生命的了解、对秩序的了解是 很肤浅的，但现代人 就接受这些东西，接受得很肤浅的东西。现在我们说人能够到这步，可能有人认为这些秩序是社会的东西，没什么必然性，是人为的，不算得是必然，或者不算得是真正的 universal。 我们进一步说，由秩序所显示的意义其实不是说人为，是说自然，是 natural。这个自然不单是 natural 的意思，直情就是一个cosmos 的东西，就是说整个宇宙的秩序来的，大自然的秩序来的，是天地的秩序来的，是天地的，天地的安排，天地的安排来的，其实是。那就要在这些秩序，在这些生活的环节里面，在生活的环节里面去体会到那个直情是一个很广大的空间。很多人看世界往往就以知识的立场来看，这个就是西方态度。 西方的態度就是問 What's that？ 問呢件嘢，即係 X 係乜嘢啊？咁咁啊答啊 ，X 咧係一個紅色嘅，或者話幾重，密度係幾個運動速度，嗰、那個運動嘅速度係幾多？速度、密度、重量、大小、顏色，咁嚟到描寫呢個 X。即係 X 咧係一個主謂命題嘅主詞，係一個 subject。咁但下邊好多好多賓詞，好多 attributes， 佢係可以擁有嘅。咁我哋就用佢擁有啲咩嘅性質嚟到 identify 呢個 X 係乜嘢嘢。咁呢個就係所謂知識啦。呢個就是西方嘅文化嘅路。但佢唔知道呢條路咧，就會令到我哋同自然同 object 就分離，世界變為我的對象。結果我喺呢邊，世界嗰邊。一切的知識、科學的知識，特別是 scientific knowledge， 全部都是這種分離。我去觀察一切的科學知識都是這樣，就算了解人都是將人放在個手術台，放在那裡來觀察，來到看，來到分析，他自己不動，在那裡觀察，在那裡看數據、看變化、看速度、看影像、看掃描，那自己就超出那個對象，產生出那個對象的領域，來到觀察他、檢討他、量度他、去 measure 一下他。他不知道这样的这条路走下去呢，就人和那个对象，人和那个自然界就二分，就是一个 confrontation 的关系，永远对立的关系。西方文化的病他们不知道的。所以禅宗故事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啊出面落雨，滴滴下滴下，就问做什么事啊，出面个和尚出去问出面落雨啊，咁烦咁样答的，就要打他落雨。但是打完之後，他都不知道為什麼要打他。我沒說錯啊，是落雨啊。他不知道在禪裡面就不要用這些答案，因為他只是在觀察那個外面的世界，得到落雨的知識。這個就是西方人就是這樣，或者說有智的人就是這樣，或者那些未成長的人就是這樣的。他將他自己放在那裡，自己不投入、不參與。那用什麼答案就是呢？那這裡就沒有答案的，千變萬化，就看看你的程度了，看你去到哪裡，只有老師才能夠判斷到你有沒有講大話。所以禪的標準一定在上司那裡，一定在老師那裡。可能有一個人聰明一點的，就跑出去打人一輪之後回來，外面做什麼，這樣站在他面前給他看就可以了。這個就是這樣才是外面嘛，你落雨了，那你傳遞到什麼東西，頭髮濕了、件衫濕了，在外面，外面做什麼，就給他看。那這個和尚厲害了、這個合格、這個、他是用他的生命展現那個境界，這個是其中之一的答案，其中之一。但你聽完我講，不要照學，照學就不行，照學的你自己是沒有頭腦，因為我知道嘛，你照學啊，我騙不過我。所以自然你怎樣表現，你的生命怎樣進入，傳統的禪宗裏面有些很熟的話，就是說鬱鬱黃花無非波夜，青青翠竹盡是法身，經常都被人說。但很多人當然講的人就是欣賞文字很漂亮，不知道說什麼。鬱鬱黃花，鬱鬱者就是那種茂盛的樣子，鬱鬱黃花無非波野，青青翠竹，這竹是綠色的，青青翠竹盡是法身，法身者就是佛陀的生命，在竹青青翠竹看到佛陀的生命，在黃花裡面、菊花裡面看見什麼？看見那個智慧的傳遞，所謂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這說話是很漂亮的說話，很美的話、引起你無窮的想像的話。但很多人當然就只能夠是一種文學的欣賞，入不到那個說話的意思。讀哲學的人呢，在西方讀哲學的人就會說、這個他在說的本體、就宇宙本體、真如本體，就用西方的全有論的 approach、 ontological approach 去了解這個問題，就是因為他想傳遞那個有關本體的訊息、真如的訊息。那這個是受哲學訓練的人就會這樣回答、這個回答老實說、都不是合格的，不過現代人受了西方訓練之後就會這樣答法，都是一個知識的答法。他不是真的了解什麼叫做鬱鬱黃花無非波夜，青青翠竹盡是法身。正如蘇東坡、都很多這些說話、在前戚壁虎後，特別前戚壁虎裡面描寫善長江之哀吾生之衰，如善長江之無窮，都寫得非常之動人，將那個赤壁的景色。但是如果說講禪，他有幾首詩呢也都是很有禪意。他說比如其中一首話，溪聲便是廣長舌，山溪溪水流下來 流水淙淙。佢呢個就咪佛陀喺度説緊法咯。廣長説者就是佛陀嘅説法啦嘛。佛陀雲廣長説嚟到講經説法，講經説法使乜一定要佛陀嘅語言啫？使乜一定要用人間嘅語言啫？如果你有智慧睇啲流水，聽流水嘅聲音，咪就已經聽到佛陀嘅信息咯。所以話溪聲便是廣長説，仲有山色起飛清淨身。看個山咯，山就已經就佛陀嘅生命啦，好清淨啊！pure body of the Buddha， 已經睇到。夜來八萬四千偈，即係琴晚啊嗰、那個萬賴俱寂，或者琴晚啊寂靜之後只有咩？只有溪聲，只有山色。經過一夜，啊嗰日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此人？但係啊！如果我真的聽經說法，我聽之後我可以複述，我可以講翻俾人哋聽。但琴晚嗰啲我點講？琴日我聽到嘅流水嘅聲音，琴日我所睇到嘅嗰個清淨嘅山色，我知道呢個就是佛陀向我做緊啟示。我得著，我得到，但我講唔翻俾人聽啊嘛，我講唔翻，我點講啊？講唔到啊嘛。如果係經典、係文字、係語言，我講得翻。語言可以照複述，知識可以複述，但是這些是活生生活生生的信息的傳遞，是生命的信息，是活的信息，你怎樣去講給別人聽？蘇東坡是很聰明的一個文學家，他和佛印的故事很多人都聽過，他很多這類這樣的禪師，簡單說他就明白整個自然都是向你透露緊呢個禪嘅信息，禪嘅信息就係呢個生命嘅上進、智慧嘅超升嘅信息，令到你超升，令到你有 promotion。最簡單就係令到你有 promotion。但好多人日日都睇山㗎啦，日日都望白雲㗎啦，咁佢得乜嘢啫？佢冇得到呢啲啟示，冇得到呢啲信息。所以話自然就係禪，就要自然。自然本來嘅意義就係秩序。就 order 秩序的意義本來就是指那個法，就是那個理、那個道理、那個真理，這個就是真理。所以自然就是秩序，秩序就是真理，那就要在這些地方裡面去悟入、去契入。所以看山水不只是止於山水之色、山水之聲，一切的音聲、顏色這些只是表象，這些不是真實。我們用眼去看只能夠看到顏色、形狀，用耳去聽只能夠聽到聲音，用鼻去聞只得香臭，用我們的五官只能夠得到就是色聲香味觸的世界，這樣就是表象。我們必須再翻入一層去得到入面的東西，這個就是禪，這個才是禪來的。所以那個無門禪師他開悟的時候作一首偈，或者說他一首很出名的講這個四季的偈，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世人或者 have a good time 啊，享好地享受一下啦。咁 good time 係咩意思啊？就是、好時節啊嘛。但好時節使唔使去揾啊？去特別去今晚有，聽晚冇，而家好好把握啊！今晚搞個 party 先有啊，唔使咁樣。幾時都係，幾時都係好時節。Every time 或者 every minute 都是一個 good time。 所以上次說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日日是好日。就怎樣呢？就春天就有花，秋天就有月，這個就是 natural。 夏天有涼風，冬天就落雪，這個就是自然。就要在這個自然裡面去認識那個秩序，去認識那個真理。真理就在眼前，不用特別製造，不用特別要求，本來就在這裡。人的問題呢，就是對面不識，明明春天有花了，他那時候又說想秋月，秋月的時候又想起春花，他是這樣就而得呢，時時呢、要那樣有那樣，或者沒有那樣就整那樣，人是這樣。所以就自己生很多障礙出來，人就自己產生障礙。韓愈那個弟子叫做李敖，都算得是一個理學家，因為跟韓愈嘛，韓愈是辟佛的。李敖就去找若山禅师，若山禅师一手指天一手指下地，问他 明未啊？唔明啊！结果又生啦，就云在青天，水在庭啊，云喺天上咯，下边个花樽装住啲水，云在青天，水在庭，咪李敖好聪明嘅人，一听明啦，知道明乜嘢？就系、是、自然两个字，最高嘅境界就系自然。唔通云喺嗰个水底，唔通个瓶喺天上咩？所以云在青天，水在瓶，就系、是、禅，就系传递呢个自然两个字俾你。自然就传递嗰个自然嘅秩序俾你，呢、這个秩序就系真理，个个日日都睇到，日日都见，不过就系面对面不相识嘅啫。所以人嘅问题，我哋讲就系因为人自身有要求。人自身有不適當的要求，不啱時間的要求，不啱日子的要求，不啱那個格度的要求，或者說不啱那個當時那個處境那個情形的要求。人時時都是這樣，不單止時間不啱，方位也不啱，不單止時間不啱，方位不啱，連那個對象不啱，明明那個人跟你離行離立，你偏偏就要求他跟你做好了解你的事。大家都會這樣嘛，就是認識朋友就而得，我不扯出聲他知道我意思的了，這樣就是老友。尤其是如果是两个感情好的时候，我希望我不出声他都知道的，我喜欢吃什么他又知道，我喜欢买什么衣服他知道，我喜欢什么他又懂，原来他不知道的，到最后你都不了解我的，就发懵了，你都不了解我，又说 我好朋友，又说很关注我，又说很关怀我，原来都不是的，要求人家关注你关怀你，就最好呢你不出声他就知道，就跟你做好了，你回到家已经摆台面了，你中了件衣服买了，你中了那只钻石额在这里了，咁佢就好高興。哎呀，你真係了解我啦！咁人嘅要求就係咁樣，你都唔諗下，根本就係大家有距離。佢都唔係，佢都唔係個 the right person。咁你走要求佢呢啲做乜嘢得㗎？都唔係非其人不可噶嘛。記住啊，做事做人如朋友，非其人不可，係嗰個人先就做呢啲事。你唔可以向其他唔同程度嘅人嚟到要求嘅，都唔同程度。不同品味，不同思想，不同气质，你向他要求就是缘木求鱼，但人往往就是缘木求鱼，人往往都是这样，其实就将自己那个想象，自己的要求套在对方身上，所以个问题不在外面，是在你自己上，其实 在你自己上、啊、所以达摩我们说刚刚教人，他除了讲正法行之外，他教人就随缘行，就佛教很喜欢讲成讲随缘那两个字，一切随缘啦，隨緣這個字有好處，有好的正面的意義，亦都有時亦都有一些是 negative 的意思，那現在我們講它是一個正面的意義呢，這個緣者就是說、啊、你要懂得那個秩序，你要懂得那個當前那個處境，不要有非分的不合理的要求，更加不要將自己主觀的想像 project 在對方身上，所以要隨緣，在什麼處境下面，在什麼條件下面，在什麼時間空間下面，就要調整自己的，甚至沒放棄自己的不恰當的要求，放棄你自己的想像，就隨這個客觀的處境，客觀的情形，我們要隨這個客觀的來到調整我們自己的要求，那就沒有怨，如果不是就很容易生怨，就我哋頭先所講，就好容易生怨，埋怨對方，怨天怨地。人就有怨，怨喺邊度嚟？就是、因為你有要求，你對對方有要求，對公司有要求，對好多嘢有要求，要求唔到就有怨，最後揾唔到個適當嘅怨，就怨命運。而家冇人好怨，咪怨條命唔好咯，唯有就怨時代唔好咯，生不逢時啊！呢、這個時候誰人受害？咪你自己其實，最後你自己受害，冇人受害，是自己的。所以隨緣行者就要你、啊、就要懂得那個秩序，不要有要求，主要就是不要有要求。所以隨緣行跟著亦都講，達摩說就無所求行，一個人要無所求，不要有所求，有求就會有苦，無求就會快樂，就要無所求。所謂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就是佛教的啊、大德啊，时时教人都是这句话，随缘消旧业，因为人生今日的际遇都是以前的行为做出来的，所以业报，既然有报就要 就要等佢報曬咯。即係你想抹咗佢都唔得嘅，咪由得佢過埋佢咯。即係由得呢幾十年過埋佢咯。咁所以就俾人感覺就好消極啊，隨緣消舊業，任運任運者即係自然亦即係啊，即係唔好有心去做任何嘢，全部要將嗰個要求，將自己嘅嗰個心念慾望收起佢。任運著衣裳啊，所以使乜揀啫？著咩衫都冇所謂，使乜一定要名牌啫？冇所謂，反正都係布嚟嘅啫嘛，布埋呢幾十年就冇嘅，著邊件都冇所謂。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咁或者無所求啊，無所求行，乃至隨緣行，要識得呢個自然，識得呢個秩序啊。咁啊，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就個、是、就是、四季嘅秩序，就是、自然嘅秩序。咁你就唔好個心頭裏邊咧有嘢啦。所以若無閒事掛心頭，就唔好將啲唔等使嘅嘢再擠喺心啦。啊，所以要將嗰啲嘢勾銷曬佢。咁啊，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啦。咁就係好嘅啊時刻，生命就自然啦，就自由，就快樂。問題喺邊度？問題人咧，我哋講係好難過到自己嘅關。人好難過到自己嘅關，咩意思啊？就是、因為人本身有要求有慾望，要求同慾望都係啲障礙嚟嘅。人自身其實有好多障礙，你嘅障礙例如譬如講你嘅性格，性格兩邊睇，一個比較啊講話或者話行動比較迅速嘅人，你可以話佢做事心急有效率，要求效率；但另一方面嚟講，佢可能就急躁暴躁，就唔能夠放寬去做。而且急躁好容易就衝動，好容易發脾氣。人的性格是可以兩邊看，人的障礙就在這裡面走出來。 positive 方面呢，你可以說對某些事情的效果是有積極的幫助，但另一方面看就是障礙，就是你生命超升能夠過關的障礙。一個人如果他處事情啊，你可以說比如疑心啊，有些人就強，有些人就少。咁呢個懷疑心咧，顯然就一個障礙，因為啊，你對對方起懷疑，或者喺應該信任嘅時刻，你偏偏唔信任，又或者捕風捉影，或者敏感過度，咁你都會諗錯，會諗錯。文學故事最興嘅啦，啲電影啊就係最興話啊，兩個之間咧唔知講錯句話，或者唔知即係淨係食嘢的，即係叫錯咗餸咋？譬如你啊，叫食叫食啊。叫咗个咩餸咧？家庭間叫只雞，咪即刻煩惱。你明知我唔中意食雞㗎啦，梗係第二個中意食雞。你唔知叫邊個食？哇！不得了啦，無暴風捉影咧，都海鮮咧，嘈一晚都唔定。其實就天下無事，但人自心個心念一喐，就好多障礙。天下本無事，係人自身有障礙。所以幾好嘅感情，幾好一件事，兩個拍檔，一個公司，兩個股東。都往往因為小意思而互相拆火，好少嘅就啲事情。所以人自身嘅障礙令到我哋好難超升，好難睇到呢個禪。所以第三，我可以講無礙就係禪。無礙啊，就係因為人有障礙，人有障礙就得唔到嗰個禪機。三組禪宗嘅初組就達摩啦，第二組就慧可啦。第三組咧就係增禪，第四組啊道信。咁啊，據講增禪啊，就去引導道信嘅時候，道信就問佢：我想學解脱法門。佛教講解脱，咁唔知解脱法門喺邊度呢？咁就問，即係我想解脱，咁有乜方法呢？增禪就問翻佢：你想解脱，咁邊個綁住你啊？邊個綁住你啊？佢話望下自己，而家冇人綁，冇人綁住我。佢都冇人綁啊，咁解咩脱啫？解咩脱啫？即刻開悟，即刻啊！即刻咁就得到 enlightenment 啦，就一句話。咁呢一個 case 咧，呢個公案咧，就後來咧就俾石頭和尚、希遷和尚咧就抄。有個和尚問啊，呢、這個希遷係一個好出名嘅和尚啊，後世啲人稱佢為石頭。我話佢個遺體喺日本發現啊，早嗰排。早十幾年前，石頭有個和尚問佢，就問翻呢個問題：何為解脱？咩叫解脱啊？咁希遷就話：邊個綁住你啊？那個和尚去問： 咁净土呢，咁点叫净土啊？我哋想去净土，有人哋南无阿弥陀佛想去净土世界噶嘛？咁佢话边个整污糟你啲地方啊？去净土咁，你个地方好污糟，好污糟咩？边个整污糟你屋企啫？我听吓，即刻明白呢种其实就暗示，本来就干净，本来就自由，系你自己障碍住啫嘛。你问解脱边个绑你？冇人绑你，咁即系话暗示就系你本来就 born free， 你就系、是。你就生来自由噶嘛？你本来就自由。咁呢个就禅宗嘅前提嚟，人生嚟本来就系佛。人之所以有问题，唔系有人害我，亦都唔系因为祖先有罪咬咗啖苹果，都唔系咁嘅意思，都唔关呢啲事。人本来冇嘢，人之所以搞成咁糊涂或者咁多痛苦，就是、人自己有障碍啫嘛。所以将个障碍放低就得噶啦。將個障礙解除就得嘅啦，呢個就好有智慧啊！所以石頭氣先話：邊個綁住你啫？邊個整污糟你啫？係你自己啫嘛！你能夠了解到原來障礙就係我哋自己造成嘅，咁就應該努力去解開你自己嘅障礙。冇呢種障礙，所以叫無礙。無礙就係禪，禪唔使去特別去揾，特別去找尋，就係要無礙啫。進一步發揮呢個無礙意思，比如講，我哋啱舉緊食嘢為例，譬如有啲嘢我係要唔食，有啲我係好中意食，或者食身邊啲又如何？咁就同個食物有乜關係啫？你話啦，同食物有乜關係啊？咪亦都係你自己嘅障礙。人人都係咁食噶啦，點解你又唔得啫？衣服人人咁穿噶啦，點解你又話唔得？哎呀，件衫咁平，唔著得出街嘅咁。一陣間又話呢件衫啊，前年嗰度個款點著得翻工啊？去年的都還勉強，前年的款都還穿回去，人家笑的吧，你根本沒勇氣踏入個寫字樓，特別是、身份越高的 那些主管幾乎去到主管階級、這些、女強人、他更加要講究衣著，因為他不可以被人看低他的嘛，其實人人都穿了，為什麼不穿得的？所以本來就沒有障礙，是人自己製造很多障礙出來，吃東西又這樣，穿衣服又這樣，其實就是自己充滿偏見。所以三祖那個信心領呢就這樣說，他說呢、欲取一乘就物污六塵，一乘者就指成佛，因為成佛、那個叫做一佛乘，所有的菩薩所有的學佛的人最終的目的就是想成佛。所以如果想成佛呢，他說就物污六塵，六塵者就是色聲香味觸法，就是我們的六境，就是我們所面對的世界，花花綠綠的世界，五光十色的世界，這個所謂塵世，一般人說塵俗，這個就是塵。醒世光磡山大師說第一句就是紅塵白浪兩茫茫，就是紅塵，紅塵萬丈，這個現實的世界就是紅塵的世界，很多人很畏懼，所以想解脫想逃避，首先就出家避开佢先，避开呢个红尘嘅世界，避开呢个世间，想用隐遁嘅办法，隐嘅办法。但系三祖信心永讲，佢话物污六尘，佢你唔使惊嘅，六尘你使乜要惊到要避开啫？使乜要避开啫？避开呢个唔系最好嘅办法嚟嘅。个六尘不恶啊，六尘色声香味触本身个境啊，其实系中性嚟嘅啫嘛。我哋所面对嘅世界。問題不是在於個世界，問題是在於我們自己怎麼看的，問題是在於我們自己會不會被它所影響，我們有沒有被它所轉動。六祖壇經說，心迷就法花轉，心誤轉法花。當我們自己迷的時候，外境的世界即我們自己沒有主意，我們自己沒有眼光，就外面世界帶你咯，社會帶你咯，人在江湖咯，嗰陣時候就因為你覺得係人在江湖，唔到你自己主宰，所以一定係俾外境嚟到帶你、轉你、逼你，所以係好苦咯，呢種好無奈咯個感覺。但一個開悟嘅人就係要心悟就轉法化，就要自作主宰，外境不能奈我何。所以六塵不惡啊，色聲香味觸嘅世界點解一定係惡啫？我都見而無見㗎，我可以。所以使乜話？哎呀，外邊比如 啊，食嘢嘅時候又聞，又話佢香，又話佢臭啫。有啲人食唔得臭豆腐噶，又話佢臭下臭下咁住個鼻，食唔到榴蓮噶，又話佢似貓屎味之類。其實味道啊，喺某個意下邊冇大意思噶，只係自然。要食便食，唔食便唔食，冇所謂嘅其實。又唔使咁強烈嘅感情啊、情緒啊咁樣。有啲人情緒好強烈噶嘛，好強烈一聞到臭豆腐，情緒好強烈啊。其實唔需要嘅，食物如是，影像都係啫。我哋去一啲地方，譬如去一啲人哋認為落後嘅地方，你覺得好慘，或者覺得好落後，甚至乎覺得嗰度地方係即係好似地獄咁。會有一方面係恐懼，唔敢去。譬如去有時去紅燈區去妓女嘅地方，你覺得污糟邋遢，係人間地獄。但係嚇喺呢個時候啊，就係你睇下自己點樣睇。有啲人就覺得係人間地獄啦，唔敢去啦，啊好醜惡啦。咁就永遠呢啲人永遠沉淪啊！他們永遠沉淪，永遠沒有光明。難道只是你自己才高貴，別人沒有高貴，別人完全不高貴？你怎樣去了解別人的處境，了解別人的痛苦，或了解別人的無奈，或者了解他的悲慘？都是來這個世界的人，來這個世界的生命。所以就要在這個地方裡面，啊，景其實可以說他是中性，他只是自然，最重要還是我們怎樣去處理。所以說六塵不惡，還同正覺，其實同開悟的人都是看這個景而已。難道我們開悟了就真的走去西方淨土，不理這個世界這樣的開悟？我成了佛呢，去了喜馬拉雅山山頂，因為去了木星，去了太去了哪處得了，成了佛我不理這裡，難道你成了佛就回來一樣看那個地獄世界，不一樣看我們我所見的，他不一樣要見？難道他成佛之後我不看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嘛？咁一樣要嚟，仲要嚟多啲，仲要地獄道盡方正菩提添啊！仲要你哋扯曬佢都仲要喺度啊！因此啊，信心明話：智者無畏，就愚人自博。即係話見到呢啲景，我哋唔動啦。有智慧者唔應該受佢影響，只有冇智慧嘅人先正受呢個景所轉動，就被佢所影響。咁就係受束縛，點解啊？就是，因為自身有障礙，有種種嘅分別，有種種嘅喜怒哀樂嘅情緒產生，有種種嘅是非。是非其實只係主觀嘅見解，互相爭論，互相爭執，又話呢個啱，嗰個唔啱，呢樣錯，嗰樣唔錯。簡單講，都係由我哋產生出嚟嘅麻煩，係人心生出嚟嘅麻煩。所以講高啲，講到一切宗教嘅爭論、政治嘅爭論、意識形態嘅爭論，大家都認為自己嘅係啱，自己係真，就唔知道自己係有偏見，只係我哋自身有障礙。呢個障礙就係因為淨係睇見自己啱，睇唔見人哋嘅道理，淨係睇見自己啱，呢個咪障礙？睇唔到人哋嘅道理，咪呢個咪障礙咯？睇唔見啊嘛。所以用無礙就係攝，放低你自己嘅障礙。所以叫做放下就自在，放下就会自在。要放低你的负担，放低你的执着，放低你的障碍，放低你自己。其实最透彻的话就是挤低你自己。日本那个大灯国师，据讲他26岁就开悟，他的老师说他说真是一个人才，哪有这么年轻就开悟？人不经过种种的酸甜苦辣，不经过种种的付出，種種的挫折，種種的艱難，怎會開悟？生命的成長哪是那麼簡單？沒什麼可能的。56歲開悟已經很厲害了，已經不要說26歲，給多30年他都不行。但他26歲開悟，老師說他了不起，老師 confirm， 因為我說過禪的標準就在老師那裡，他老師 confirm 他，你已經是進入了 enlightenment 的境界了，已經他智慧到，但他呢反而覺得自己不足夠，於是就走去京都市那個中間的 第五條，即是編做第五號橋、那個第五條橋的下面，那裡很多人在乞食，那個是鬧市。他加入那個乞衣的群中，跟他們一起乞食，一去20年乞食，到46歲然後才覺得自己受到足夠的鍛鍊， 所以那個後來那個一休他寫了首詩稱讚他，其中兩句就是說他、啊、風餐水宿無人記，第五橋邊二十年。風餐水宿無人記，即是沒人認得他，沒人認識他，他不需要人認識他，他已經開悟了，他是高僧了、啊、但是不用自己跨越個牌哎呀高僧咁啊，使唔使咁样label自己啊？唔需要，使唔使话自己高僧得噶？佢仲年轻，所以佢就走去磨练自己，就要将佢个自我放低。如果佢廿六岁高僧，好容易好骄傲，所以放低佢嘅自我，重新接受锻炼。而且佢觉得，如果真系开悟嘅话，就要睇下系咪真系开悟，喺生活度见，唔系用口讲，喺生活度就系你啊。你就喺最，你點樣睇最卑微嘅生活？點樣同最卑微嘅人相處？佢後來翻去大德寺做方丈啦，未有到佢即係年紀大咯，啊咁啊喺日本啊好出名嘅高僧，就啊話佢風度好好，進退禮節啊，即係啊佢能夠經歷咁樣嘅大生大死啊，佢放得好開，個態度都唔同，做人嘅態度都唔同。冇曬假象，所以佢個變咗嗰個氣象啊，人一睇就好敬服嘅。實山高水深啊，佢就山咁高，好似水咁深。簡單講，一般人俾人感覺一種浮淺嘅感覺、膚淺嘅感覺、認得唔切嘅感覺，嗰啲都係膚淺之徒，猛咁認得嗰啲。你認得幾多得㗎？一日有幾多小時俾你？俾你認啫，認極就係得咁多啫嘛。就山高水深啊，就係、是、形容佢嗰種嘅氣象，佢內心嗰種生命嘅深厚沉潛。山高水深，雲閒風靜，就係喺嗰個修為嗰度，喺嗰個行為嗰度啊，喺嗰個風度儀表嗰度係可以表露出嚟嘅。所以一個無愛嘅人，佢所表現出嚟嗰種啊。往往就是、啊、對事情的處理，對事情的處理、啊、往往怎樣樣呢，就、啊、反為事不是一件事，任何事情都是無事，幾重要的事都是無事，不是不做事，而是不需要被事情來到決定自己的生命，決定自我。如果人真是那麼瀟灑，那麼解去到一個那麼高的自由自在的心境，無所障礙，那有什麼事還會綁住他？所謂若無閒事掛心頭，什麼事都是閒事而已，能夠什麼事都是閒事，不是說他玩世不恭，不是說他不得認真，不是，而是只是他的氣度超越出這些人間的事物的層次。所以禪宗也都說，除無心之外就要說無事，这个原来也从老子都有什么意义、啊、取天下不可以有事，以无事取天下。反为我们太着意去求，太过、啊、执着，太过、啊、摆起心，太过耿耿于怀，结果反为失败。人因为这样的时候就一定是输不起，无事就什么事都输得起，凡输得起的人才可以重新再来。所以学禅对人的智慧的开发，生命的支撑作用很大。有无事呢，进一步呢，我就可以再讲多一句话，秩序是禅，自然是禅，无爱就是禅，这些就是生活，即不用另外去追求，在生活之中你就要知道生活的秩序，那里就有禅意。自然日日我们都面对，日日都相处，就要面對這個自然，去聽到這個自然的訊息，就在白雲的飄蕩裡面去得到這個禪意。好像陶淵明的詩一樣，采菊東篱下，悠然見南山，這個就是禪。所以後來說、啊、始終有真意，欲辨已茫然，這個就是禪。自然的一切的現象都是秩序的訊息，都是真理的訊息，人人都可以得，但為什麼我們不得，就是因為有障礙，所以放低你的障礙就會得到。所以這個得，我們可以說 就当下就会得，唔使等听日，唔使等后日，几时放下几时得，即刻得。最后我哋要再讲就当下就系禅，一切嘅衣食住行，一切嘅生活嘅表现，一切生活嘅内容，生活嘅自身，当下就可以得到呢个禅嘅信息。《金刚经》里边啊，就有三句话。呢三句话喺禅宗德山和尚嘅故事里边咧就有晒。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显示人啊吓，时时都受过去影响，又受未来影响，甚至乎当下都系唔舒服。人啊，往往都是思前想后，所以有好多障碍。过去障碍你，听日又障碍你，你唔知道听日点噶嘛，好多忧虑噶嘛。若果唔系，使乜啲人咁担心啫啊？好担心噶嘛，都唔知道将来点。香港嚟讲就唔知道九七之后点啊，移民啦，抑或唔移民咧咁啊，都好多问题。下一代又点咧？读书又如何咧？总之就系忧虑无方，好多忧虑，未来嘅阴影。过去有很多阴影，过去每人都很多伤痕，包括每人都很多东西、硬是在心里面整天都是一个影子，所以现在也都不舒服，人生就没有一刻是安乐的。就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人就要由这些过去现在未来的束缚里面出来，要见到这个空，要见到这个无，要体会到这个自由，能够出来，所以一出脱离这个时间三相的束缚，即是脱离一切的障碍。所以说当下就是禅，不用远求，你一翻出来就话出就出。因此有一位禅师，有一位和尚问一个禅师，他禅师是个国名，就问他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这个禅宗是一个经常问的一个问题，即是在唐宋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呢是时代的问题，当时的人最关心，禅宗的人最关心。一个问题就问如何是佛、即是 What's Buddha 或者 Who's the Buddha 就问这个、或者怎样可以成为一个佛，如何可以成为一个佛 Become a Buddha、这个经常问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问祖师西来意，就问菩提达摩这么远由印度来中国千里迢迢这么辛苦 What for?他做什么要来？他来的目的在哪里？理性的答法就是想来教我们，想来导我们，给智慧我们，帮我们忙，这个就是一般理性的答法。但这样答呢就一定是不合格的，这样这些答就一定不得的。所以就问、这类问题，譬如问赵州老和尚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和尚就答指着出面那个庭院有一棵树，有棵柏树，有棵柏树在这里，就答庭前柏树子，都完全不相干。问他祖师做什么这么远来啊，为什么啊，他就指着那棵树，看看前面那棵树，有棵柏树啊，答了，答了，那就答了个问题。那国明的答法呢，国明就答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国明禅师就答看脚下，就答他留意你行緊嗰條路啦，睇住你隻腳啦，睇住你隻腳啦，咁答法。意思就係話啊，唔好第一固然唔好好高冇遠，第二就係、是、當下。你想乜問咁遠啫？就係呢度，你搞掂呢度，呢度就開始，呢度就開，呢度就係、是，這就是。因為人好高冇遠，個個都好高冇遠。一学念佛就即刻问净土的世界会点啊？一学佛啊，又问咁我成一佛会点啊？成日都问呢啲咁样嘅问题嘅，好多人都做任何嘢都系嘅，教教佢买股票啫，谂咁我赚咗会点啊？我蚀咗会点啊？你一教佢，佢已经即刻谂住最底嗰个答案，最后嗰件事系会系如何？所以就看脚下。林济禅师有两句好重要嘅话，就随处作主，立处皆真。两句话好深啊！人生在每一个 moment 里面都要醒悟，每一个 moment 都要作主。这个意思跟无心不冲突的，因为那两个意思是不同层次的，跟随缘不冲突的，因为是不同层次 就因为你要当下能够自身作主，先正可以把握到当下嗰个禅意，当下嘅禅机。如果唔系咧，就过咗噶啦。我哋话秩序系禅，自然系禅，无碍系禅，但呢啲嘢都唔系喺遥远，就系、是、当下。你能够去除障碍，就当下把握得到。去除障碍，当下就把握得到，就不假外求，不假远求。但是很多人就是把握不到，为什么？日日都望着云，日日都望着水，他几时又醒不到这里是禅来的，几时醒不到这些是真理的声音的？就等于我刚刚说外面做什么，落紧雨啊，这样入来问。一般人是这样的嘛。你几时见过人自己出去揼咗一轮之后回来给我看，给你看，没的嘛。个个落紧雨啊，这样回来报告的嘛。所以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拿回来只是报告符号概念，所以他就会错过，所以他就会怎样呢？在这个地方里面他会挖过，他呃不到，即是轻轻就流走。其实生命中、生活中处处都是禅机，处处都是，无处不是禅机。就是你要有眼睛把握得到，你要有这样的能力把握得到，所以叫做随处作主，就是这个意思。立处皆真，立处就是任何地方你在那里，你 stand 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用再去找的，那个地方就是真实。立处皆真，立处皆真这句话最先是出于曾肇，曾肇有个叫做不真空论，就讲这个立处皆真。但我不直接讲他，因为他那个哲学意味太重太深，现在要讲禅，将他呢深的嘢、理论性的嘢、学术性的嘢，将佢消除，去直讲，将佢变成好浅。禅嘅本事就将啲好深嘅嘢，将佢化解晒，变得好浅。其实好深，我哋今日讲嘅嘢系好深嘅嘢。生活同禅本来一般就冇办法将佢结合，而家就系话生活之中就系禅。简单啲，生活就系禅，因为生活就是有一个秩序，生活就是有一个道理，但是你有障碍就看不到，资质程度你不够，去到你面前都看不到。现在就是要你的心活过来，你就看到，就一切都是当下即时四个字，这个最高最高的境界，没有东西高得过的了。当下就是禅，关键就是你要有这样的眼睛，你要有咁嘅質素，你要有咁嘅程度，你要有咁嘅智慧。